者是智障人士，近日由照顾院社搬回家，涉案家庭没有家暴记录。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是大约10星期以来的新低。总理莫里森说，澳洲一间药厂已经决定生产由制药公司亚斯利康和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明年初将会交付380万剂的疫苗给澳洲政府。澳洲维多利亚州疫情进一步回落，不过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回落的速度未足以解封，宣布延长首府墨尔本地区的封城措施两星期，说如果墨尔本在月底新增个案降至30至50宗，就会在下个月起逐步放宽限制。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强台风海神已经减弱为台风。喺上昼10点，海神集结喺釜山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51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1.2，跌2.8；中芯国际20.15，跌3.5；腾讯控股516元，跌2元；药明生物186元，跌2.2；友邦保险80.45，升2.8；美团点评257元，跌4.8；中国平安80.75，升2.5；信达生物系57.7，升5.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68，瑞士法郎8.481，澳元5.646，加元5.928，新西兰元5.2，欧元9.17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62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13美元，卖出1,94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返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啊，唔能够呢落到荃青交汇处㗎。咁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黎城花园。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荃湾路就不能够落返去荃青交汇处。咁荃湾路出九龙啦，龙尾就接近黎城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出行到北啦，去返尖沙咀方向就正常，但过海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快线咧有意外，咁而家一带仲系挤塞。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的快线有意外，一带都是挤塞。另外在九龙 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胜利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就挤塞，龙尾喺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骏景园。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另外在港岛区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啊，咁前少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都是慢车，龙尾喺北角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要保持身体健康，必先要做到营养均衡。听下人山优社顾问注册营养师黄咏玲教下大家要点样做啦。 一个礼拜咧都应该要有啲红肉啦，即系猪肉、牛肉啦，跟住之后我哋会有鱼啦，咁同埋咧我哋可以有鸡肉咯。咁如果真系觉得自己可能肉食得唔够多嗰啲咧，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咧买啲干豆，即系例如黄豆啊、红豆啊、红腰豆啊，咁跟住煲饭嘅时候咧就落埋啲豆落去，咁就好似即系煮一个我哋叫做杂粮饭咁样啦，咁咧就可以食翻多少少蛋白质啦。咁但当然有啲咧佢哋会惊咧话好硬嘅，咁我都会建议佢哋可能浸过嘢啊，又或者用啲热水浸过一阵咧，先攞去煲咯。我哋都要想下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其实好多都系蛋白质嚟嘅，而好多老友记咧，我自己嘅经验咧都话俾我知，其实佢哋系食唔够蛋白质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王队、啊，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嗱，我哋逐个嚟啊，哆瑞咪啊，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冚唪唥听众， 哎呀，点解我哋三把声会喺晒度嘅？ 平时都喺度嘅，不过永远咧，即系之前嗰。 几耐有冇一个月啊？ 有啦，都 有 啦。 我哋都唔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就唔可以三个一齐喺直播室度一齐开麦。 Hello， 我哋一齐翻嚟啦！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店，早晨啊，浩仔，哎呀，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我哋可以喺九月七号嘅星期一咧，名副其实到我话知你九七，咁我哋仲可以咧， 咪九七咪回归咯， 可以 啦。 Come back 呢次你赢，呢次你啱真系，我哋终于可以三个坐喺直播室度啦，仔仔一堂啊， 系啊，可以放烟花就，其实我自己都想放少少烟花，开心咗， 我都觉得系啊，应该就快啲去 shopping 庆祝下真系。 所以我已经即刻咧就将我哋三个人嘅相咧摆咗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话我哋三个一齐回归，可以一齐直播室里面度做节目。 佢仲要好认真嘅，影完一张唔够。 系啊，佢话阿光得滞咁。 系啊，咩？佢话阿天走光啊，咁样啊。 光得滞啊！ 曝咗光啊！ 佢曝咗光 啊！ 佢唔系。你如果覺得桂花田曝光咧，證明咗佢琴日嘅工嗰啲叫做咩？使嗰啲錢係值得㗎。 嗰啲光芒啊，點都撳唔住啊，擦咗出嚟啊，擦咗個存在感。 同埋點解你哦仲 keep 到啊？證明 哦 啊！你今日塊面啊，我哋鬥形容啊，佢今日塊面啊，白過個口罩啊！ 哇，咁犀利！ 到你，到你，到你！ 我想講你個額頭啊，拎過我個鞋面啊！ 哇，真係好有 咁巴閉，你個鞋面係立立拎㗎嘛？ 同埋你睇清楚，人哋印堂發黑咧，佢印堂發紅。 系啊！ 你个人中啊，唔系人中对上嗰个额头中间位咧，似乎俾人哋用大手印开咗光。 你戴咗口罩，我唔知觉得 firm 咗。你戴咗口罩，我觉得你啲牙白咗。 系啊，我觉得你系 burn 咗啊 ，burn 咗啊！你做咗啲咩嚟啊？ 系啊， 哎呀， 你富贵啊你， 富贵。 嗱，等先，即系有嘢咧，可以系一个免费嘅，你都 我都估到噶啦。 定系 你家姐送俾你噶系咪啊？ 唔系，应该系去超市咧买咗30张礼券。 唔会超市去到送到呢啲啦。 应该有嘅，有两样俾佢拣，你要柱侯像定系做 Facebook？ 我估就系你家姐益你送俾你嗰啲咩生日礼物啊，即系之类嗰啲礼物啦，系咪啊？ 定系剪布头印花储到噶？ 如果剪到印花，我都剪啲啊。 应该系行过街边，可能有人就即刻咧，喂阿姐你早做啊咁样，系啊，出唔出？出唔出？ 早做 系啦，佢就唔会做噶， 佢去噶， 我唔去噶， 佢成日觉得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哇，我讲到晒啊，好似急口令，你知啊，快讲先 得嘅。人哋系同佢讲话小姐，你咁后生，快啲 keep 下啦，咁样。 我更加唔会去买。 都错啊，真系。 你自己话俾人哋知，你礼拜六做咗啲乜嘢啊？ 我礼拜六咧，即系滑雪，美容院就开翻啊嘛，系咪？咁而咧，即系咁样，点解我会去做咗一个免费嘅 facial 咧？就因为我儿生女，佢咧佢就去学啊，而家 要 model， 佢系 要，哦，即系要实习啊， 佢要实习。 你系嗰张猪肉台上面嘅试斩嗰只肉。 我想话俾你听， 我想讲你真系有光泽。咗喎， 係啊，喂，咁 同埋你中間印堂紅係咪同佢有關㗎？ 印堂紅係一個咩？ 佢頭先拗過啫， 你純粹嚟拗 嘅，係 啊，有啊，有 咩 啊？ 我以為呢個係佢幫你，係咯，係咪佢幫你追過嚟啊？ 唔係啊，佢今朝翻嚟唔係咁嘅，因為佢頭先拗過啫。 哎呀，咁啊，佢做咗啲咩幫你？ 唔係真係做一啲即係佢學過嘢，擺曬我身上。 即係咩啊，大佬？ 即 係我都嚟嘅， 即係做一個。 鬼唔知係做 facial 咩？你而家個主題就講你做 facial 啊嘛？ 有彩光啦，有瘦面啦，有。線面啦、 啊，可能是深層清潔先，跟住就係幫你做保濕嘅，抑或係幫你緊致肌膚嘅。 定 係 用嗰只叫做咩微針咧？定係針眉啊？係 啦， 冇 啊， 有嗰啲叫毛針、水光槍嗰啲，我做嗰啲噶嘛。 死啦！佢用嗰啲，佢有用幾個機噶，但我唔知佢叫咩名 字、啊。有冇蘋果機啊？ 收 穫機啊？有挖掘機啊？ 咁啊慘啦！如果想揾你做示範 model 代言測試咧， 我 咩都唔知。 唔係，佢講過嘅，只係我真係無心裝在。佢嗰啲機啫，但係咧講完咧，哇！真係咧，覺得真係容光煥發嘅。我話啱啊，你揾啱人啦，你下次繼續揾翻我咯，叫我兒生。 即係你永遠都係做嗰、那個幫啲學徒做實習嘅 model。 你知唔知啊？其實咧，即係撇除話錢唔錢要做 facial 咧， 你唔好扮嘢啦，咩撇除啫？呢個係重點嚟㗎。 唔係，我認真咧，即係啊，當我睇住我兒生女出世，我嗰日佢出世嗰日，我喺醫院等佢，等埋我家姐嘅時候，到今天，哎呀！已經轉眼間咧，22歲咧，跟住咧，佢隻手仔咧喺我塊面捏下捏下，話俾我聽，我同你做 facial， 其實嗰個感覺係最大嘅，我即係撇除 feel 到自己真係老啦，係咪？ 同埋人哋真係成長啦，咁樣。 係啊，個兒孫佢真係成長，同埋都真係見到咧嗰啲美容業界係真係仲係弱緊嘅，即係見嗰間 生意都淡靜啲咁樣。 啊，係啊， 係 啊， 你諗下淪落到要揾佢上去，梗係 唔關事嘅，係因為佢一路都上緊堂嘅，咁跟住要揾一啲叫做 實習咁樣去，咁咪揾屋企人咯，咁樣咯，所以就會好啲。但係見到佢哋，哦，下晝都星期六嚟嘅，下晝都早啲收工咯。 咁你講下嗰啲安全情況係點樣㗎？ 啊，其實咧，我想話真係安全嘅，因為咧你做 facial 你嗰日唔講嘢㗎嘛，因為你 我平時會同佢傾偈嘅。其實我即係講緊疫情之前，即係我去做 facial 嗰陣時， 不過整緊你塊面，你同佢傾偈啊？ 咩都傾噶，真係咩都傾噶。 佢攣住你塊面 啱啊！佢攣住你個口， 佢攣住我條頸嗰度。 係咯係咯， 佢捽緊我塊面嘅時候，點解講唔到嘢啊？但又唔會係即係不停講。 咁你咪成個聲，成個聲不停咪咁樣咯。喂，佢最近咧，你哋啲行點啊？我都覺得唔錯咧。 唔係淨係煨你個面珠燈噶嘛，佢都可能會整你額頭噶嘛。我喐你个额头，你个嘴唔系讲唔到嘢啊？ 其实 我 谂 讲到唔得， 其实你谂人哋唔想同你讲嘢嘅咧，下昼做。嗱，其实都双向嘅，佢即刻 O 咗嚟啦。 呢个我做定个预告先。 咩啊？ 今日呢个风之 book 咧，我介绍嗰本书咧，竟然咁啱得咁巧。 做咩？ 佢咧 就 系讲，佢就系讲话咧，唔同行业嘅打工仔咧，佢吐自己嘅苦水。 Okay. 其中一个苦水咧，就系有关同客人倾偈嘅。哎呀，真系啱啱好啊，真系。 所以咧，我就每一次我做 facial 嘅时候，我都话嗱、啊，我开始进入。 睡眠狀態啦， 你幾時唔係喺嗰個毛噶？喂，但係唔好意思，原來 所以如果同我做嗰啲係最開心嘅。我連剪頭髮嗰個咧，第二下一撮佢已經我已經瞓著咗啦。 最好你 慳翻好多交際應酬 啊！ 原來我擺錯咗啊！ 你擺咗咩啊？ 我將我第三個張相唔係啊，我擺咗我自己嗰個面書專業度唔係風叔。唔好意思，我而家擺翻過去啊 ，sorry。 咁我哋係咪要強調咧？呢張相咧絕對冇美機，絕對冇修圖，絕對。 你做咩收咗佢呀？ 你好似你琴日收咗条眉一样咋嘛，係咪 送俾大家啦，除咗我哋三个之外仲有佢呀、哎。我唔想听呢隻歌名俾佢呀。 咩呀？ 美人驾到。 我哋讲緊係唱歌嘅彭玲啫。 日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迎接住大家有三个风 show 快活人啊。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俾人教到啊，彭玲啊嘛，其實琴日咧我都有做咗九圍料啊， 咩啊？ 咪就係嗰按摩咧，佢開翻啊嘛。 喂， 係 啊， 係啊，我終於都可以幫襯 到佢。我又想又形容啊，即係兩個你哋頭先兩個講嘅業界啦，之前都真係喺呢個水深火熱。火熱添啊！火熱之中啊！ 火熱仲咁啦啦啦添啊！ 咁按摩業界你見到咧，係咪有報復性按摩嘅情況出現咧？ 佢都係咁講嘅話，你呢一個鐘數已經係唯一一個空檔啦咁樣咯。 我有諗過係 咩鐘數啊？請問 冇冇即係咁啱，總之其中一個 time slot 啦，佢就話其他我都滿曬啦咁樣咯。咁啊然後大家咧好笑嘅，大家見面嘅時候咧，恍如隔世啦，好似筆友咁樣咧話啊，對上一次見你係幾耐？跟住佢話好耐咯，一個月都有咯咁樣。 一個月又唔算好耐啦咁。 系啊，应该有啦。 我上一次揼骨应该五月咯。 哇，咁耐 啊！系啊，嗰阵时个疫情， 不过因为佢阿祖系就算冇停咧，佢自己都惊嘅，佢会小心啲。 但我今日有少少想去练一练。 系啊，咁跟住我仲问佢，我话啊，你哋而家嗰啲规模嗰啲叫消毒啊，各样嘢点咧？跟住佢就即刻咧化身成为呢个消毒清洁大使咧，好似同你汇报一切。佢就话我哋全部咧检查晒先可以开工噶。啊，你见到啲围板全部一栋栋啊，政府要求 嘅。我想问你嗰个按摩师系咪真系咁嘅语言去讲嘢噶？ 系啊，好多。咁先正宗噶，跟住然後仲要咧，佢好似有呢一個即係雙槍悍將咁樣咧，左右夾住兩桶嗰啲消毒噴液咧，即係我好似見到桂花田喺度咁樣咯，好熟悉個感覺。我嚟到就好似有個桂花田， 離遠都聞到漂白水味， 哇！跟住左噴右噴，咁然後又抹抹抹咁樣嗰啲咧，都 OK 嘅。咁啊，同埋佢更加嚴咧，就唔俾人開，唔俾人閂門咯。以前咧，譬如你入房咧， 即係做新嘅時候， 係啦，佢都盡量唔俾你開，唔俾你閂門嘅啦，佢都費事有誤會噶嘛嗰啲。雖然已經阿嬸你冇可能啦，但係而家咧， 專你噶， 係咯， 你喎，唔係 我嬸喎， 呢啲好難咩 嘅 喎， 佢拉埋佢落水喎， 係咯。 朱文泰，朱文泰， 佢覺得自己做咗 facial 啊，即刻哎呀唔同曬咁樣。佢而家咧，我聽到佢更加犀利咧，可能就話唔得啊，染少少都唔得噶啦。即係佢話咧，即係保持空氣流通，係啦，有少少嘅話，係咁依俾你遮住啦，遮住個頭啦，咁樣咯，但 OK 喎，即係起碼我目測我自己嗰間咧 個衞生情況 係啦，同埋佢又唔算即係佢冇加到中落咯。我覺得咧就真係完全體會到咧咩叫做你個底厚唔厚啊？ 係， 即係咧，如果你個底本身嗰個連鎖店可能厚啲嘅話咧，又或者嚇你個租金你捱得到嘅話咧，其實就好快嘅，即係你唔使驚會冇生意，根本大家嗰個消費者咧係等住，即係你嗰個餐廳。你唔會話佢唔再嚟幫襯嘅嘛？但你要捱到咯。 但我其實咧講真，如果話按摩業界咧我唔係最擔心嗰啲鋪頭，我係擔心啲師傅啊，因為佢哋好多咧未必係月薪噶嘛，佢哋咧好多都 係 喺呢一度喺阿田嗰度又打少少，豪仔嗰度打少少，佢哋即係抽翻傭咁樣嘅啫嘛，公司對嗰啲咩分帳咁樣 啊嘛， 我係擔心究竟喺過去嗰幾個月裡面，喂講緊由一月到而家，其實話俾開翻啫，即係而家就報復性啦，但係講緊之前都有七八個月嘅時間啊嘛，可以好吃力噶， 係啊，同埋佢保唔到就業噶嘛，因為佢打散噶嘛。 打散工未必， 同埋佢又未必有 M P F 自己工喎。 但係咁嗱兩睇喎、 多謝你提我。 你又未申請 喎？係啊係啊， 我話幫佢申請嘅，佢俾資料我嘅。 我寫低 咁好正常啊，唔俾你都係咪先？ 唔係，我會俾曬佢，我信。我點會唔信佢啫？ 我幫佢申請啊！ 係啊，佢幫我做埋申請。你睇我哋愛對方愛到咁嘅地步啊！ 喂，但係我話頭先咧，兩睇係咩咧？即係你話你撈散嗰啲咧，固然就平時好似好冇保障咁樣啦。因為佢哋嗰啲咧，又話你今日翻又有錢，聽日翻就冇錢嗰啲咧。但係亦都調翻轉喎，公司養你唔使錢喎。你有生意，你咪又咪拆账咯。冇生意嘅时候咧，公司又唔使特别俾钱你嘅。所以其实咧，佢哋又唔会有所谓炒人嘅。嗰阵时我都有八个问佢就话：，你哋啲师傅会唔会俾人炒？佢话：，嘿，唔使钱嘅，咩好炒啫？ 哦，因为冇一个底薪， 冇底薪啊嘛。即系就算有咧，我谂都系即系好基本嗰啲 咧。喺呢啲方面，我谂啊，即系美容啦、按摩、发型都系。 系啊，佢唔需要炒你咁样就。 佢冇包底噶嘛，即系你 junior 就唔同啦。咁啊，师傅咧冇包底咧。你係喺度拆帳形式咧，又係喺度掛單咯，叫做。 係啊。 咁所以咪又係冇保障嗰批咯。 冇保障，不過亦都即係，所以咪話咯，佢又唔會即刻炒咗你，又唔使嘅。你總之你捱到咧，你就可以即係開翻鋪噶啦咁樣。咁啊，我仲立到我樓下咧嗰啲健身中心咧，即係嗰啲會所式啊， 好似都好澎湃下喎，係咪？ 佢又開翻啦。咁但係咧嗱，佢貼咗個告示咧，嗰個規矩都幾嚴嘅。我立一立咧，佢就話啦。 嗰、那個健身中心同一時間使用人數咧，唔可以多過幾多人咧？ 咁我唔知佢幾大喎， 係 啦，冇錯 咁樣。 佢啊， 又唔知佢幾大， 我諗同我哋呢個直播室咁上下 嘅 啫， 咁細嘅啫， 好細嘅啫。 我冇啊，四啊，我覺得最多。 中啊，四。 因為而家本身咧，即係政府嗰個措施都係啊嘛， 係 啊，四個啊嘛。大家唔明啊嘛，户外點解兩個人做，但係你室內喺呢個健身中心裏面可以四個人一組嘛？ 佢四個人一組啫，但係即係佢如果喺嗰個直播好似我哋直播室咁細嚇， 嗰個健身中 心咁可能真係最多四個。 係啊，但係四個就你話對會所都仲好啲啊！你最多落去樓下咧冇咪走咯。但如果你出到去咧，我唔知而家出邊係咪都係限四個。 係啊係啊， 咁你真 係 要自己打 四人一組係 啦， 嗰 個地方咁視乎嗰個地方大細 幾萬尺嘅，咁就係四個人㗎，笑咩啊？ 只係咁嘅意思啫。 四個人一組， 我哋嗰度就冇辦法啦，可能真係太細啦。咁啊，我哋唯有寄望一二三慢慢復甦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寻日以刑事罪行条例拘捕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涉嫌发表煽动文字。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徐文敏话，所引用的法例是殖民地时期的高压法律，用来管制新闻自由，形容是属于过时法例。陈文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法律界认为刑事罪行条例的条文范围是太阔和广泛，在现时尊重言论自由的社会，一定可以对政府作批评，而基本法和人权法保障言论自由，法院有足够空间定出什么文字构成憎恨和藐视的标准，认为并非一般批评政府就是藐视，或者是公众言论作批评就当作是引起不满。他认为法庭难以接受这么低的标准，估计案件最终不了了之的机会大。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今日是计划推行的第七日，过去六日累计有1,027,000人采样检测，当中826人重复采样。截至朝早八点，有1,151,000人预约登记检测，有39个检测中心的即日预约额满。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昨日有超过九成已经预约的市民按时采样检测，另外有39,000人没有预约之下前往检测中心采样，另外有197宗个案的个人资料被他人登记预约，其中112宗怀疑被盗用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对于有800多人是重复采样，聂德权说比例很少，行为不违法。至於會不會再延長全民檢測計劃多三日，他說言之尚早，要視乎未來四日檢測中心的運作情況。部分民主派議員將會按民調結果決定是不是延任立法會。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有关民调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民主派去留应该由支持者决定，为免建制派支持者影响民调结果，抽样期间会要求受访者回应是不是参与民调议员的支持者，并只是访问他们的意见。胡志伟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要大规模扭曲民调结果并不容易，重申只要民调结果显示有过半数的意见，参与的议员就会跟从。他又说，负责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曾经提出以民主派支持者三分二的倾向为门槛，他认为门槛过高，所以提出改为以半数为门槛，以免被人觉得部分民主派为留任而度身订造民意调查。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说，沙特期望就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公平和永久的解决方案，否则不会和以色列回复正常化关系。 薩勒曼在通話中讚揚美方就中東地區和平所作的努力，但認為沙特在2002年制定阿拉伯和平倡議的時候，主要是期望公平和永久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包括換取巴勒斯坦建國，以及要求以色列撤出中東戰爭時候所佔領的領土。阿聯酋上個月是繼埃及和約旦之後，成為第三個宣布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中東國家。沙特在今個月起允許來往阿聯酋和以色列的航班使用沙特領空。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期望在幾個月內會再有國家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0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69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8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4，跌3.6；小米集团23.7，跌8毫；中芯国际18.92，跌4.69；腾讯控股514元，跌4元；美团点评250.6，跌11.2；药明生物183.5，跌4.7；友邦保险80.95，升3.3；中国平安80.3，跌2毫；信达生物57.85，升6.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8，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6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39美元，卖出193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嗰条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所有车不能够由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落去荃青交汇处，咁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嗰条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所有车咧不能够由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啊，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噶。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呢一段咧车多。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管道里边咧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葛亮洪医院对出，就系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葛亮洪医院。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进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港台电视31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捐窿捐牙，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三晚日常8:30，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的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的前世今生。星期五晚11:00，午夜九场，真是好科学。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哎呀，等我呢个拍档真系高兴嘅，系嘅，因为按摩院开翻，佢又可以同阿姐吹下水、倾下偈啊，按下骨啊，真系人生乐事。咁究竟啊， 我的人生已经不停同阿姐倾偈噶啦。Hello， 似阿姐同比阿姐唔同。唔知道你又供养咗几多个阿姐去退休呢？系，都系一件好事嘅。咁你唔帮衬啲阿姐姐同埋阿叔叔咧，好惨噶。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啊，趁住疫情即系可以放宽少少，大家都记住戴翻个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跟住希望大家都有钱赚啦，好唔好？希望佢日日都可以有钱赚到，跟住去按摩嘅曾志豪。 唔系、哦，我琴日先同阿姐讲，佢话做咩咁耐冇见你啊？我话唉，老老实实啦，冇乜嘢我都唔想见到你啦。佢话咁又系、哦，呢行真系好矛盾噶，真系唔系几想成日见到啲客人嚟噶。系咯，保持健康嘅话，咁我哋唔开一年净系见一次咯，姐姐。喂，各位打工仔，你今日翻工嘅时候咧，有冇发现道路有啲挤塞啊？有冇发现咧路面嘅情况咧，可能系会零零舍舍多咗啲巴士咧喺度排队啊，落埋站啊，或者开车咁样咧吓？嗱、啊，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见到屯门公路咧就好塞嘅，咁啊，我真系太过专心望住前面咧，我冇留意到咧周围环境嘅情况，但我就见到有啲所谓嗰啲谷友啊，即系屯门嗰啲 group 友啊、谷友咧，就话啦，喂。好似系咧，因为好多巴士车长咧就话会按章工作啊，所以咧就提醒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留意下自己交通状况。系、哦，我再谂下，好似今日咧真系都比较有多咗挤塞嘅情况。咁但系你又会理解嘅，究竟点解咧？因为琴日佢哋发生咗咧一个即系佢哋嘅车长啊，仲要系唔同公司嘅车长咧，就俾人拘捕嘅事件，就话佢危险驾驶。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多车长咧就唔同意啊。佢哋就咧话，哇，既然系咁，或者应该咁样讲系会好啲嘅。哇，既然系咁啊，我哋千祈唔好咧再触犯呢啲危险驾驶啦。大家记得稳阵啲咧嚟开车揸车咧，咁就会确保安全啦。嗱喺呢度咧，一定要同大家讲下咧常识啦，同埋咧客观事实咧，原来真系好重要嘅。等大家咧当系温故知新又好，当系增广见闻都好咧，我哋理解一下一个巴士上面咧有啲咩配备，同埋一个车长身上面咧又会有啲咩装备咧。咁我哋起码睇新闻嘅时候咧，你会多角度去理解嘅。譬如我哋而家见到咧报纸上面咧传嚟啲消息咧，就话嗱，好有可能咧车长啊，你会俾人哋话你咧身上面藏有攻击性武器嘅，知唔知啊？有士巴拿咁样。 咁跟住咧，你今朝就聽到咧一啲狗嗰啲車長工會咧就同你講啦，佢點樣講咧？有啲似啊，少林足球裏邊嗰個維修員咁樣啊，喺個足球場度砰一聲，一個士巴拿跌低咗，嚇！跟住佢同你講咩？哦，咁我本身係一個汽車維修員嚟嘅，有一個士巴拿喺身都係好合理啊。嗱，呢個真係唔係笑話嚟嘅喎。原來咧，佢好多車長咧開工嘅時候咧，都會袋住一個咧大概手掌咁大。嗱，你記住，手掌咁大嘅士巴拿，我嚟做咩咧？原來就要教佢哋嗰個倒後鏡啊，因為佢哋個倒後鏡咧，原來有個螺絲帽咧，有陣時佢哋咧睇得唔清楚個位置咧，佢唔同我哋私家車咧嗰、那個校鏡嘅方法咧，可能擰兩下就得。佢哋咧係原來有個螺絲批咧，即係嗰個士巴拿咧要撬開個螺絲帽先得嘅。嗱，咁所以咧，你話點解一個車長佢可能？身上面会有呢啲工具咧，哦，原来咧系有特定用途嘅。好啦，第二样啦，就系、究竟一个车长咧，佢有冇超速驾驶啦，有冇做出一啲咧挑衅嘅行为咧？原来又唔使口同鼻拗嘅，因为咧可能好多巴士迷都清楚嘅。原来一个巴士里边咧，佢而家有车 cam 啦，仲要唔只有 cam 啦，又有录音嘅系统啦，即系话究竟你前面望到啲乜嘢，车长讲过啲乜嘢，都系咧一清二楚嘅。最重要咧就系、车咧。都有黑盒噶，呢个黑盒咧，佢同嗰个飞机嘅黑盒咧嗰个作用系一模一样嘅。佢系可以记录低咧你嘅车速啦，车长每一脚 break 咧究竟抌得有几大力啦，佢俾油嗰个次数啊、速度啊，各样嘢咧原来都记录在案嘅。咁即系话咧，你想知道嗰一架车、嗰一个车长喺嗰个时段究竟佢系高速行驶啊，定系佢踩住 break 嚟行啊，定系佢有冇作出一啲挑衅性嘅说话呢？原来我哋都可以咧，透过呢一啲车上面嘅设备同埋证据咧，就可以等佢讲事实，就唔需要你拗我抢啦。所以咧，你睇完呢单新闻之后，你如果觉得有啲唔开心嘅话咧，唔紧要噶，因为咧公道就自在人心，你等一等啦，我谂好快咧就会有真相可以公诸天下噶啦。好耐都未试过踢佢啦，系啊，我嘅意思系钉添，当桂花田踢完我之后，好耐冇试过可以兜口兜面踢佢啦。佢就系又想唔记得申请政府资助，而我系鼓励佢达成两年级，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顶天立地，唔靠人只靠自己嘅有钱人，交俾你啦，黄耀祖。 嗱，曾志豪你自己讲噶吓，你叫我做一个唔靠人靠自己嘛。下次你又唔记得带银包啊，冇揿钱啊嗰啲，你唔好要我哋帮你啊！ 唔会，我唔会俾你带到嘅。我头先都讲咧，你有钱人啊嘛，我都唔系，我唔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唔系、 你为咗佢咩？连自己大大声去讲唔要咗个顶天立地嘅男人啊，系嘛？ 唔要。 好，你赢啊！咁今次 为求借到10蚊买早餐。 其实上星期咧有一单嘅新闻咧，你睇到之后咧都真系会觉得好痛心嘅，就系讲紧葵涌村啦，发生咗一单嘅伦常悲剧啊，就系、是、一位嘅妈妈，佢就系三个仔女嘅46岁啊吓，咁佢其中一位嘅长子啦，咁就系有一个智障嘅朋友嚟嘅，咁啊21岁噶啦，咁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呢位妈妈咧就喺深夜嘅时候咧，未知道个原因系点样嘅，不过估计啦，因为照顾压力爆煲啊。佢就係碾死咗自己智障嘅兒子嘅咁樣，其實就咁聽都覺得好 heavy 啦，係咪？但係其實已經係一而再，再而三，阿祖啊都有喺呢個風頭火勢度之前講過噶啦，就係當一啲嘅智障朋友啊，佢哋成年咗之後咧，不論係政府，不論係社會，俾呢一啲家庭嘅支援實在太唔足夠啦。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好希望有關嘅當局啊，可以更加真係諗下點樣可以做多少少嘢，因為你話有幾唔足夠。再讲一些数字出来，有专家就说其实现在香港里面一些智障的朋友仔，当他们成年之后，因为在他们成年之前，教育局是有一个都有12年的免费基础教育和高中课程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们成年了之后就会转至去到社署的资源系统的，但两者的资源上面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怎样为之有落差，即如果 你屋企有一位智障嘅朋友，中度或者嚴重智障啊，佢哋可能係可以住宿舍啦咁樣。睇翻咧社署康復嘅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嘅資料去講啦，去到今年六月，中度同埋嚴重智障人士宿舍嘅輪候人數分別係2500多人同埋2400多人。可能你會話人數都唔係好多啫，夾埋咯，啱啱都未夠5000人咁樣，但係。因为数目少啊，即系嗰啲位置好少啊，轮候时间分别系16年，甚至系19年啊，即系话如果佢哋想揾到一个宿舍俾佢哋一啲有严重智障或者中度智障嘅屋企人，可能要等19年嘅时间。咁你谂下啦，呢19年对呢啲家庭啊，嗰个压力系几大咧？系咪？未必每一个家庭佢哋可能有工人姐姐或者有额外嘅资源或者人手啊，家庭成员啦，可以帮手去分担嘅。悲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咁样去出现咗啦。好希望啊，有关嘅当局唔单止啊，为有需要嘅朋友同埋所有嘅照顾者提供到多啲嘅即系实际上面生活嘅支援之外。你見到情緒的支援都很重要，但現在兩者都非常之缺乏。我會說社會，我們經常說我們很喜歡香港的嘛，是不是？我們香港經常說不分彼此，我們是互相幫助，他們真的水深火熱，希望真的不要忽略了這一群。風頭火曬，這個拍檔真的很好的，他不單止照顧我做節目，他照顧我平時的生活，得了，我一直會給你所有資料，你跟住你就可以幫我填表，麻煩你啊，桂花田。 不客氣啦，真的不申請都不抵的嘛，但你不抵我來吃了，你請我吃隻蟹都好，是不是？今日咧睇到一单新闻咧，令到我好懊恼嘅。我揾咗好多个网站，睇咗好多条例嘅，但系都未能确定咧，而家喺香港嘅公园或者休憩处咧，除口罩食饭系咪可以嘅咧？咁嗱，只能够引用咧政务司喺七月尾立例啊，全港禁堂食嘅记者会度讲到咧，喺公园可以食外卖嘅，不过前提咧系唔可以引起公共卫生问题。嗱，咁啊，唔知道到今天系咪已经改咗，唔可以喺公园度入饭咧吓？啊，睇到新闻报道咧，前日咧喺油麻地一个休憩处嘅公园里面咧，有个 uncle 咧就坐咗喺长凳度冇戴口罩喎、啊。喂，唔戴口罩唔得噶，而家犯法噶。啊，咁如果佢喺长凳度食紧饭饮紧嘢咧，哦，咁食饭就梗系唔使戴口罩噶啦，正常人都知啦，系咪？食卫局咧任常任秘书咧都有讲嘅，条例之中咧有合理辩解可以获得豁免，例如食嘢啦、食药啦，同埋因疾病咧而能够戴口罩啦，等等呢啲都系可以豁免嘅。问题就系啦，喺公园除口罩食饭系咪犯法咧？嗱，影片咧见到咧有三名警员咧就行到去嗰个 uncle 嗰度咧，就叫佢喂戴翻个口罩啊咁。uncle 咧就除咗有饭盒之外咧，仲有两罐啤酒喺度饮紧嘅。咁啊 ，uncle 就回答啊警员就话啦：，我食紧嘢咁啊，点解要戴翻口罩啊？啊，都有问啊，警员而家系咪喺公园食嘢？系咪唔得嘅咧？咁哦，有问就有答啦。片段咧就听到啦吓，警员就答啦：，系啊，而家我系话唔食得嘢。uncle 就继续讲咯。政府是叫市民去公园吃饭的、哦、而另一个 Madam 就叫了、叫那个揸着纸杯饮紧嘢的 Uncle 就你戴翻个口罩先好同我讲嘢吓。Uncle 仍然觉得自己咧喺公园食嘢咧系咪犯法，系咪犯法成疑，就继续问啦。而另一位警员就话啦，唔可以除口罩啊，个法例喺街唔可以。Madam 见到咧，Uncle 咧，唔听话、哦，但唔听话即系叫佢戴翻口罩唔戴，就同个 Uncle 讲啦。我俾一次機會你，你再唔戴口罩咧，我就即刻俾599張，即系599嗰條條例啦，嗰張告票你完。嗱、啊，目擊者咧就話啦，個 uncle 咧其實開頭咧都有講幾句粗口嘅，但系見到片中咧見到 uncle 咧佢係據理力爭嘅、哦，咁有冇人可以話我知而家喺公園唔戴口罩食嘢係咪犯咗599條例咧？如果戴住口罩食嘢係咪冇事咧？嗱、啊，根據報章報導咧，警員回覆就話啦。是啊，昨天有分区人员在这个油麻地休憩处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没戴口罩，警员口头警告他，事后男子服从。 服从指示戴翻个口罩。事件中咧就冇人被票控同埋被捕嘅。咁系咪即系喺公园食嘢唔犯法？唔戴口罩食饭就犯法咧？啊，但系食饭系合理辩解而豁免唔使戴口罩个噃。咁即系点啊？我喺公园系咪要戴住个口罩食饭先至冇事呢？ 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同石眼仔，我哋同埋山茄都齐脚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咧马上玩呢个中文嘅游戏玩法题目啊！ 即系你兜咗好多个圈咁。 中文嘅游戏，你知唔知道有咩玩法呢？就我会出题目俾你啦。 好啊，系啊，咁即系咩啊？ 同 你今次桂花田姨讲嘢嘅， 同十二生肖，同十二生肖有关咧，爱嚟形容人嘅词语。 猪狗不如。 哎呀，你中咗一个啦！ 我即刻谂紧十二个生肖有冇猪同埋有狗，两个都 有、啊， 我算唔算有两分啊？咁、 啊、 样。 啊， 嗰个就虎头蛇尾。 哦，都得嘅，但我系有前提问你哋嘅、 啊。sorry， 譬如咧，譬如就咁样讲嘅。比如咧，嗰、那个人咧好乞人憎，成日都俾人闹嘅，个个见到佢都想闹嘅。 猪狗不如， 十二生肖里边， 我净识一个，四字字， 行到边都俾人闹到边。 系啊，狗血淋头。 咁点样可以又行到边俾人闹到边咧？ 只狗 二生肖，十二生肖， 狗血淋头又 十鼠同老鼠有关系咪啊？ 系， 哎呀，我 行到边就俾人闹到边，我个个见到 个街老鼠啊！哎呀，我个钟要走啦，我中意爷爷爸爸，我成功啊！ 第二个系啦，我哋话咧，佢咧外貌好善良嘅，但系原来实际上咧， 啊，我知道我知道，咁咩羊咩狼？唔系喎， 我知赤裸羔羊， 唔系咩狼，唔系十二生肖嘅喎。 比喻外貌好善良，但系实际上心狠手辣， 披住羊皮嘅狼，我哋越嚟越长啊！ 咁扮猪食老虎 三个字， 狼心狗肺， 你都啱咗少少噶啦。 哦哦， 你啱咗少少。 扮猪食老虎咪系两个手指， 虎头蛇尾， 笑面虎。 我以为是四个字的性格， 我 都觉得你 好 啲， 系 啊，明明冇无端端变咗三个字，点 我同你都系成语 啊？头 先第一个 笑面虎系形容个人，我以为你讲紧个行为 啊 嘛， 系啊， 我啲中文错系好高。 好啦，仲有啊，呢个咧话佢咧比喻善于，全部三个字噶咋？比喻咧善于变化同埋伪装喺度扮嘢嗰啲人。 诶，咩蛇啊？咁样 唔系要同十二生肖， 两 头蛇唔系。 哦，系啊，十二生肖咪有蛇咯。 我知啊， 变色龙。 哎，中咗啦。 O K， 哎呀，好叻啊你。 咁如果蛇嘅话咧，哎呀，我一讲你就知噶啦。比如喺当地咧，哈哈白白胡作非为嗰啲人。 蛇蝎美人 唔系 三个字啊， 三个字啊， 饭仔头啊， 唔系 边度有个蛇字啊，大佬， 佢个重点系话咧喺当喺自己嗰个地头啊，哈哈爸爸， 地头蛇， 地头蛇，哎呀， 我 应该 冇听过地头蛇， 有 唔系地头龙咩？ 有啊有啊，边个猛虎不压地头蛇啊嘛？啊地头唔系。系猛虎不压地头蛇啊！ 地头龙，我系讲问下我哋 地头蛇， 系啊，猛虎不压地头龙， 系啊，边度地头蛇？我冇听过地头蛇， 但系地头蛇， 有地头蛇啊！ 唔系地头蛇，通常用嘅时候咧， 系年代啊，因为你爸爸妈妈用我，我爸爸好多，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咧，你揾个地头蛇带你啦，咁样， 我唔肯定， 两人都有 嘅， 好啦 ，super。 的个人资料被他人登记预约，其中112宗怀疑被盗用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对于有800多人是重复采样，聂德权说比例很少，行为不违法。至于会不会在现场全民检测计划多三日，他说言之尚早，要视乎未来四日检测中心的运作情况。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是大约10星期以来的新低。总理莫里森说，澳洲一间药厂已经决定生产由制药公司亚斯利康和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春年年初将会交付380万剂的疫苗给澳洲政府。维多利亚州的疫情进一步回落，不过州长安德鲁斯说回落的速度未足以解封，宣布延长首府墨尔本地区的封城措施两星期，说如果墨尔本在月底新增个案降至每日30至50宗，就会在下个月起逐步放宽限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强台风海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上午10点，海神集结在釜山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0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8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7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6跌3.2，小米集团24.1跌4毫，中芯国际19.4跌4.25，腾讯控股514元跌4元，美团点评250.8跌11元，友邦保险80.55升2.9，药明生物185.3跌2.9，信达生物61.2升9.4，中国平安80.6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英镑10.262，瑞士法郎8.478，欧元5.646，加元5.926，新西兰元5.202，欧元9.1738。 每百日元兑港元7.2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6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35美元，卖出1,93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嘅车啦，仍然不能够落到荃青交汇处噶吓，咁啊但系现场就冇挤塞噶，咁啊留意翻指示啦。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都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延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喂，有冇铺好绝缘地石啊？ 喂，细边，失惊无神咁大声做咩啫？吓死人咩？ 李 Sir， 我用紧紫叉呼清当中嘅呼清去加强行动嘅影响力啊嘛。 你系咪真系识得应用紫叉呼清噶？ 其实咧唔系好识噶咋，估估下咋。 工地安全咧边有得靠估噶？想知点样可以实行紫叉呼清嚟减少人为嘅错误？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都系我唔好，头先俾咗一啲太刺激嘅片段，我哋两个拍档睇，刺激到咧系泪腺咧通晒啊！笑到我好耐冇见过我哋三个咧几十岁啦，笑到肚都挛啦，眼泪水飙晒出嚟啦！ 奈何我哋呢个又唔可以同听 众，绝对唔可以。咁但系你有冇发觉笑到咁咧，同埋咧眼泪水都飙埋咧，应该都等于做咗次 facial 啊？ 都 都其實係㗎，因為 都係做咗 facial， 你掹緊咗嘛，即係 掹緊放鬆，跟住啲眼又有啲咩誒嗰啲咩均衡啊，又暢通啊，經絡又順暢啊，好高興啊！總之真係 唔係，但我唔知係咪做 facial 啦，但我覺得如果而家揾到原因去笑，仲好似我哋頭先咧，真係好 收唔到啫， 收唔到， 好似第一次睇周星馳電影咁樣， 好奢侈啊！其實，但我只覺得周星馳嘅電影咧，你睇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你笑得開心啲嘅喎。 唔係，但係你第一次係笑到踢凳噶嘛，係啊，即係所以你睇到第五次你都會笑嘅，但你唔會踢凳啊嘛。哇！頭先我哋即係有凳都踢噶啦，已經 嗱咁嗰個段片我哋唔可以免意分享啦，係咪？ 係咯。 但係我呢一個新聞可以同大家分享。 OK。 因為咧，我自己一睇嘅時候，我覺得一定要講，因為我覺得係衝住豪仔同埋阿田而嚟嘅。 係、哎、啊，點解？ 如果你哋去到日本 ，OK。 你哋想唔想揾得到工咧？ 想， 我 想、啊、 幫你揾得到工。好啊。因為嗰個咧同語言冇咩關係嘅。 係。 但係啲工係有少少奇怪嘅。哦。但係奇怪嘅話咧。就啱你哋两个去做 日本特种行业， 可以系咁样讲。 Okay. 首先 点解啱我同阿豪仔竟然系同一家？ 我嗱，咁我讲豪仔先。我讲呢一份 两份工嚟嘅， 几份工啊？因为佢咧就系归类咗喺日本里面咧， 技安同技难 有几种古怪嘅工作。 好啊， 系啦嗱，首先我同阿豪仔讲，唔知你有冇兴趣做呢一份工咧？呢一份工咧，你系嘅工作。是叫做影片編輯員， 影片編輯員， 唔需要特別日文嘅技巧嘅，你要勤力，你要中意學習，同埋熱愛 AV， 我完全是衝著我而來， 係咪衝著你而嚟啊？ 但係喺我熱愛 AV 嘅時候，我人就唔會勤力噶咯。 哦，嗱，但你個工作就需要勤力㗎，喺呢一份工上面，因為係乜嘢咧？ 影㗎喎。 嗱，佢唔系去 編輯啊， 影片編輯員， 編輯啊， 真係可能 日本咩剪咩唔剪， 唔係嗱，唔係剪唔剪，係打唔打， 打唔打 啊？ 因為呢個人係專門負責打格仔嘅。 哇，呢個係好 睇到嘔啊！你佢水平好低嘅啫喎， 即係你話咩入職要求啊？ 唔係啊，佢意思我道德水平好低，但係你放心啦， 佢全部都冇打到嗰度， 唔 使打。 唔係，我驚我全部打咗落個樣度啊！你知而家香港有個不成文規定噶嘛？係咯，你得某啲人張相出嚟要打格仔噶嘛？係啦，唔係，但係你又唔使驚嘅。我相信咧，日本嗰度咧，佢係俾曬規矩你嘅，就唔係叫你自己選擇打邊個格仔。如果俾我咧，就全部打曬個男人格仔咯。 咩啊？咁你佢講即係你個影片編輯啊嘛？咁即係由你做主導噶啦。 係啊，你話事㗎。 唔會嘅，唔會嘅。 咁我哋要跟標準。 佢應該係講到明，凡係見到咧。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嗰啲就要打格仔啦。 啊嗱，佢咧 应该系咁样嘅。 首先你系有三个月嘅专业培训嘅， 仲有培训添啊， 有培训。 喂，我上完个培训我走都抵喎。 应征者 系咪？ 我三个月不停睇，睇完之后我唔捞了咁样。 应征者系唔需要任何工作经验同学历嘅。想唔想知道个价钱系几多钱啊？ 系咪逐格计噶？ 时薪， 逐格计。 点会知啊？ 系咯， 即系你讲有冇得升级嗰啲格啊？ 唔系，人哋以前写专栏都系话咧，逐个格计啊嘛，爬格仔啊嘛。 呢个打格仔同爬格仔唔一样噶。 咁如果我做埋呢份工咧，我咪可以两个格仔都做晒咯。而家我写紧专栏就系爬格仔，跟住我去日本嗰度我就打格仔。 系， 哇呢铺真系正喎。 系啊，你系生格仔。 我再开铺头就系格仔铺啦。 而最好嘅系乜嘢？你一个唔小心睇得太开心太兴奋， 呢份 工系。包啲乜嘢咧？ 系包咩啊？包医院啊？ 交通津贴、 交通 就业保险同埋工伤补偿嘅。 工伤补偿好 正面啊！ 打格仔有啲乜嘢可以？ 即系打到伤， 工伤啦， 系噶。 真系惊你打到啊！ 你频频咧，只眼又望，眼又望，手又揿，系咪先？ 真系会 打到 流 血 手啊！ 系啊，子宫咯，冇子宫咯，但系冇子宫咧又流血啦。 头先都系冇讲个时薪系几多？ 54蚊一个钟。 我啱想话有冇八十。 唔系好 少噶， 其实你已经有好多重嘅喜悦啦，你谂下。 唔会噶，你谂下。 即系打到呕噶， 第一次就见到开心，第二次就觉得兴奋，去到第三次你已经觉得话依轮回 啦。咩？你自己睇咗几廿年都系咁样啦。 唔系喎， 你系如果视佢为份之一份工咧，仲要见到佢就打格仔咧，系一个好惯性嘅动作嚟哦。要见到佢又 冇错。 哎，乜你咁频密噶？咁样搞我成格打格仔。 只系嗰啲富士康嗰啲咧，你 系 嗰条流水线嘅女工啊。嚟到誒抌個牛仔布啊！有人撲撲撲撲撲， 你講到呢一份咧， 冇嘢做啦，撲撲撲撲撲咁樣啦， 就係類似我有另外一份就係即係撲撲撲，好工序式嘅呢份阿麥田做。 好闷噶，我真系好怕做呢啲嘢。你知唔知我有一份 咧？你呢份工要点咧？我呢份工要 系 你要好眼力 哦， 你要好吹得。 好， 而你嘅工作， 你好耐冇翻嚟喎，今日好激动喎、 啊。咩啊？佢激动， 对住阿田系咁撩佢。 仲要咩啊？阿田，呢份工多劳多得噶。 系咩？即系吹得越多就越多 钱。系啊，我唔搭嘴啊。 因为你系工，唔系啊，你嗱真系要吹嘅呢份工。 吹气球啊？ 因为呢份工叫做小鸡性别鉴定师。 吹鸡啰柚啊！ 就系啦， 真系唔该晒。 香港嘅师奶好耐。系啦，好耐冇得做啦。 系啊，我即系惊你好耐喺街市冇得做呢一样嘢啊嘛。 而家吹鸡仔， 小 鸡 即系鸡 B B 嚟嘅。因为原来日本咧真系有一个咁样嘅鉴定师啊。你谂下，你做唔到律师啊、核数师，你做鉴定师，虽然系小鸡性别，都好似好高级 咁 啊。 咁我哋两， 其实好厌恶嘅，你知唔知啊？ 厌恶嗱，呢份真系厌恶嘅。其实 我曾经睇过一条片咧，即系讲紧即系养鸡场啊。 系 咁咧，见到嗰个鸡师咧，即系出嚟叫鸡师。 鸡师傅， 鸡师粉皮见到 即系你 系闹 佢嗰个， 见到鸡师傅咧，跟住就逐只鸡仔，我就望女仔掟呢度，男仔掟嗰度，哇，男啊女啊咁喺度掟， 佢会望到望到啲咩噶？ 佢一出去，我唔知佢望到咩啦。 佢就咁解释嘅，佢就话 鸡鸡噶。 鸡仔 系啊， 咁啊梗系啦，如果唔系点样分啊？你又系嘅。 但你几时候叫鸡鸡啊？ 我又冇见过。 我哋想话，唔好食个鸡 pat 啊，咁啫嘛。 系咯。 嗱，佢呢份工嘅做法又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咧，你要不停去望，即系嗰啲小鸡嘅屁股， 系咯， 去分出佢哋嘅性别。 揦住佢吹一吹，哦，唔系，我就系见过呢条片啦，我就哇，嗰堆嗰斗鸡好多噶，讲紧 真系多 几千只噶。 所以呢个咧就成斗鸡咧就逐只去计嘅，但可能真 系 好快嘅一个工序，即系可能你吹一吹望一望，卖翻低啦，得$5一只鸡嘅啫。但系如果你成为到一个专业嘅鉴定师咧，一年嘅收入咧可以有成大约港币43万噶都。 五蚊一只鸡， 一年43万， 系啦。咁你要做啲乜嘢咧？佢话咧，原来咧， 即系吹20几万只鸡噶咯。 要啊， 好多鸡啊，总之就系啊， 即系你一个月接近40000蚊咯。 所以咪话多劳多得咯，咁样系啊，冇一个月冇40000蚊， 咩啊？一年43万 都有30几蚊， 系啊，冇接近40000咯， 系 啊，近啊嘛。 系啦，佢就话咧，原来要通过一啲考核啦，同埋要累积3年嘅实战经验，加上要好眼力，唔怕臭。先至可以成为一位小鸡鉴定师嘅。 其实呢两份工咧合二为一嘅，即系你等于系帮啲鸡仔打格仔喎。而家 唔系，我同佢分咗类啫。 系咯，你同佢分咗类，跟住再攞去俾佢打格仔。 我有冇话有错？咁点算啊？ 哦，咁 你有冇话？ 佢又冇 话 错嘅， 50000蚊咁啊死啦！ 系啦，嗱，其实仲有其他工啱做嘅，但我嗰一份工唔啱，你哋两个做 啦，好 唔 好 啊？ 啱你啊，搵份啱你嘅。自己份份都唔啱。 嗱，有一份叫做男性陪睡员。 男性陪睡员即系陪个男人瞓啊？ 唔系， 唔 系 一 个 男 人去 陪人瞓啊？ 哦，有冇得拣客噶？ 冇。 如果冇嘅就唔好啦。 佢又冇话有冇得拣嘅噃，但系就话主要客源系女性咯， 主要客源， 主要啫吓， 但 系 都冇话咩女性 啊 嘛， 系啦，佢就话但系讲到明啊，明文规定唔可以有亲密接触，同埋唔可以有性服务嘅，佢就真系咧去帮一啲人咧，佢夜晚瞓唔着噶啦，你 啊，俾佢蹦啊嗰啲咁噶嘛， 系啦，陪佢倾偈啊，氹到佢瞓觉，可能你真系可以暗妹妹瞓觉，暗婆婆瞓觉都得，你真系讲故事噶，佢咧就叫做男性陪睡员啦，哇，个人工几高噶。$20,000就是两个钟咯，即系1400蚊啊！如果你过夜陪瞓咧，又仲贵啲咁样。 两粒钟佢不去瞓到噶啦， 吓、啊， 即系个两个钟。 佢两个钟都瞓唔到，你都应该唔使揾个陪睡员啦。 咁佢瞓着咗，我跟住我走嗰时候嚟，拱醒佢咪又嚟咯，两个 钟。咁你走嗰阵时，点 解你 拱 醒佢咧？ 唔系，即系 拱醒佢咧。我想问一下，呢度边一格话俾你听，你完工嘅时候要拱醒佢咧？ 当佢熟睡嘅时候， 我咪走咯。 佢如果好易醒嗰啲人，咁我咪惨啦。跟住佢， 唔系啊，冇所谓，咪再收钱咯。 再两个钟， 再收钱啫嘛。 咁啊，肥仔噶 啦。我又谂到三合一啦。 咩啊？ 通常我哋以前暗人瞓觉咧，就话嗱，你数绵羊啦，咁 就数鸡仔啦。 系啦，而家咧就可以俾佢拣啦。嗱，你中意就数鸡仔，一系就打格仔。系啦，两样嘢咧睇到你咧都系眼瞓瞓嘅，睇你究竟几时可以瞓得着觉啦吓。 培训嗰个好啲， 系咪啊？ 人工高啲啊嘛。 咁我都系拣翻打格仔啦，系咯。 咁你吹唔吹下啲鸡仔？ 我唔想吹。 送我你 再不疏不远去到会以山请命散当初斗心被教育到这样拜听教扮相从此极于笨常常再质问挑战一切权威起爱犯禁才最下灯来追笑我惋惜我今天我很甘心几和坐不需要夸张我不惊死注目生火不出错很不错一改变太易犯错终于我扭曲我将工作当做工作 狂人啊！佢系李卓廷啊吓，而家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4%啊！听紧咧就系终于三个人可以回归直播室嘅。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嘅风速发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嗱，而家我哋嘅戏院终于都开翻啦！阿曾志豪已经咧吓 睇咗 先头部队， 系啊，先头部队睇咗一次戏啦。咁啊，你觉得而家戏院咧里面有冇啲嘅设施咧设备啊，可以即系增值咧？ 其实我觉得如果而家咧同我哋真系细个去睇戏嘅时候咧、啊，香港嘅戏院已经进步得好紧要， 好多啦。 不论系卫生嘅情况啦， 价钱都进步咗好多添。 咁又系啊，食物啊，拣嘢啫。你谂下，而家真系可以入边有酒卖噶、啊欸， 可唔可以？ 而家就冇。 可唔可以将头先嘅工作摆喺里边啊？如果戏院加设呢一个咧自动影片编辑功能， 就即系 一路睇到边度，你中意打佢格仔喺度。冇嘢、 哦、啊， 自己搞一格、嗯、搞个单格仔咧，冇、啊、问题咧、 啊。即系你讲紧，即系自己，你当你自己喺部飞机舱里面， 之前都 话 有弹幕啦，之前都有弹幕功能啊，你唔记得咗啦？ 系 内地都俾 你 啦，设有弹幕系咪先？ 仲要有啲乜嘢？哇！如果嗰张凳系按摩椅又真系几好噶，即系连住骨 咁 样。 可唔可以成事咧？件事 真系按摩椅啊！ 哦 一定可以啦！你睇你俾几多钱啫嘛？你有钱嘅话，有啲嗰啲富贵人家咧，屋企都有个私人影院咁样啦。 唔系佢而家香港都有啲戏院已经系包到咧，可能得四五个位嘅啫嘛。 系 嗰啲好迷 我有 试过 包场， 我未试过去。 但我嗰个唔系四五个位噶，我试过嗰阵时系 八个嘛，咪 唔止廿几，唔止可能二三十个朋友啊。我哋一齐就 book 咗，都想睇嗰套戏。 因为而家 包咗个戏院。 系咯，而家已经有震动嗰啲啦。 有噶有噶， 你有你有得。 只系因为 4D 系咪 4D 啊？ 系啊，即系话你张凳有得震动啊，即系你可以喺度玩啲花神咯。 我明啊，即系话嗰张凳啊，你譬如啊，突然间哇唔啦， 系啊系嗰啲咯。 冧生我哋今日嗰张凳好震啊嘛， 可以可以，唔系呢张凳我觉得 OK 啊。 呢張我其實 佢可以變按摩椅我都 OK 譬如咧，即其實喺嗰啲主題樂園咧，咪有啲 4D 電影咧，跟住譬如有啲水灑出嚟，佢真係灑啲水啊，跟住有啲嘢喺有啲老鼠喺你腳躝過， 好似有啲 風 吹 過，其實嗰啲效果咧，嗰、那個感覺都幾好。 你以為真係風吹過嚟？其实吹鸡 pat pat 啫， 系啊，口度都 你好想去日本打工喎， 好多人喺下低喺度吹你啊， 吹鸡 pat pat 啫。 我试过喺新泰国咧有一间咧，佢直情咧即系嗰个叫感受嗰、那个 4D 电影啦，佢直情咧喺太空里面噶，净唔系好似唔系迪迪尼嗰啲咁卡通，即系佢咧 飞起嘅 失重， 唔系啊你。 淨係覺得自己呼咁樣喺個高處上落去咧、哦，去即係嗰個 即係好似失重咁樣。 你嗰張凳咧係有特別嘅安排嘅，離心力你想講攞呢三個字都俾到你啊嘛，係咪？係 啊， 離心獨劈。 即係好似譬如你係 Spiderman 咁飛嚟飛去咧，你即係跟住呼呼，即係嗰個效果佢真係驚喎。 咁而家咧？咁而家咧？ 而家台灣係喺台中有一間戲院，佢又改動咗，就係、是、有頭先就早早話。如果有按摩椅在那个戏院度就好了、哦、哇佢真係呢佢做不过呢佢嗰个全场个地方呢就唔好大嘅。所以呢同埋佢包叫点样叫做包箱即係话两个座位一格嘅。咁两张呢个按摩椅系整呢摊到出嚟可以你唔按摩就可以瞓喎、 哦。即係摊直晒手手脚脚啦。 直情系瞓直咁样喺度睇到嘅。不过呢如果呢罩眼睇呢如果你喺荧光幕前面望上去呢你就覺得好似一個山一座座山墳咁樣， 跟住佢真係你真係富民之星嚟喎！你真係， 我真係睇到佢。 唔係賣按摩椅嗰啲多得你唔少啊！喂，揀兩個山墳啦、啊， 兩個砌埋就似噶啦。 似啊，家山有福啊，全家一齊嚟買啦、啊！ 去拜山唔使去好遠嘅，屋企都可以啊。 因為佢係咁樣，即係佢有個包，即係有個 有邊忽似山墳啊？ 即係佢有嗰、那個叫做包圍住嗰。 佢後邊有個屏，有個座椅屏喺度挨住啫嘛， 其實我都唔覺得似山墳， 係咯，得你一個會覺得似。 我反而會覺得似咧，係乜嘢咧？似一張好似貴價酒店嘅床啊，佢嗰個床頭未好， 有個好高嘅 床板未好高，係啦，床板好高，跟住兩個人咧，好似瞓喺一張床上面 包住你， 係啊，包住，咁係又仍有按摩啦，全身按摩啊，講緊腳都有嘅喎。咁如果你唔按咧，唔緊要嘅，佢依按摩椅做咩要揼咧？ 喂，人手好好多、啊，其实如果系嘅，可唔可以戏院里边加埋呢个按摩到会服务？ 咁仲可以喂提子添。 系喎、啊，系喎、 啊， 系啦、啊，走出嚟。我就又要妈爸帮我捻脚，呢个几好啊！真系。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不过当然啦，你又希望有呢个咁嘅特别服务先去揀呢个戏院啦、嗯。如果唔系一家大细去依家戏院嚟做咩咧？ 唔系嘅，而家都话啦，荃湾有一间咧俾亲子睇戏个戏院咧， 可以俾啲小朋友周围走 嘅。佢未去到咁夸啦，但系其实咧头嗰几排嘅座位咧，佢已经系瞓喺度噶啦，佢、 哦、 直情俾你瞓喺度咧， 系小朋友瞓定 大人都得噶， 即系佢好似一张双人床咁样，就算系你爸爸妈妈加小朋友啊，咁、哦、样都可以一齐坐，因为有阵时系嘅，你带小朋友去睇戏咧， 系啊， 佢嗰个位又唔够高，跟住咧可能就算有俾张 B B 凳佢坐咧，可能都唔够高，你要抱喺大髀，其实阿爸阿妈系好吃力噶， 系、哦、啊， 呢啲位置就可以帮到。 我觉得佢纯粹系大家一家人喺度玩咯，所以佢又有呢啲瞓到好长嘅沙滩椅咁样嘅座位啦。 分分钟个细路咧眼瞓得就瞓鬼着咗， 好多会噶会噶。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方向咧绝对可行嘅，因为技术含量唔高啊嘛。佢唔系话有啲最新嘅科技，系佢只系俾个大啲嘅地方，一张舒服啲嘅凳，但系你会愿意俾多啲钱咯。 都好啊 ，upgrade 咗啲服务啊嘛。 我想问你嗰个亲子嗰个咧，我哋大人可唔可以去？ 可以， 冇细路都可以。都摆晒 你买飞嘅时候，你同人讲呢个我 B B 嚟噶，冇问题。冇问题，一定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昨日拘捕一名37岁巴士司机，话佢涉嫌危险驾驶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话，寻日下午5:00多，该名司机揸住巴士沿住弥敦道行驶，期间怀疑曾经快速行车，一度非常贴近路边正喺度执勤嘅警员。警方之后喺弥敦道同众芳街交界截停巴士，到场调查之后拘捕该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佢被带翻警署之后，警员喺佢嘅袋入边检获一个士巴拿，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昨日在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一带共拘捕289人，年龄介乎13至71岁，涉嫌非法集结、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刑事毁坏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拒捕等。警方亦都向117名违反限聚令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有网民昨日发起九龙区游行，期间警方在弥敦道、 登上一架巴士截查，警方是该架的巴士的司机之后被警方带走。新巴职工会话，警方话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要扣留48个钟头。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在一个电台节目话，事发之后已经请区议员同律师协助，目前公司要尽快取出巴士内的录音和录影器材和黑盒，以解读当时的情况和巴士的车速等的资料。林锦标话，有其他的司机认为，司机见到路上多人都不会加速驾驶，亦都可能会因应对方有危险而响安示意。他又话，工会知道有司机计划自发按章工作。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寻日被警方国安处以刑事罪行条例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于有评论话有关的案件是以言入罪和文字狱，他认为以言入罪并非违反人权。国际人权公约亦都话，言论有机会受到法律限制，亦都可能构成刑事罪行，单单指言论不应该有法律规管是不正确。至於狠批政府的言論會不會違反有關的條例，湯家驅認為製造仇恨和鬧得狠是有分別，相信一般人都明白。他認為和有關條文最相近的是刑事藐視法庭，相信如果要構成憎恨政府，要證明有幾大的機會令社會廣泛憎恨政府的情況出現，法庭會從各種不同背景和環境證據作決定。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五日单日增加少过200宗病例。新增个案仍然集中在首都圈，首尔市和京畿道合共再多近90人感染。外第一教会群组增至1162宗病例，光化门广场集会群组亦都是累积增至527人确诊。報道引述分析說，單日病例回落和週末檢測數量下降有一定的關係。另外，韓亞航空表示將會在星期四起恢復仁川至成都的航線，是自新型肺炎疫情爆發之後五個月以來的首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0.6跌3.2，小米集团24.5冇起跌，中芯国际19跌4.65，腾讯控股515跌3，美团点评252跌9.8，友邦保险80.55升2.9，药明生物186跌2.2，信达生物60.15升8.35，中国平安80.7升2.5。港交所376.2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8，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7跌47，港金现价报1790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34美元，卖出193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嗰条支路咧，交通意外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嘅。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但系冇造成挤塞嘅，经过小心啲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唯一嘅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所有车咧不能够由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啊。咁但系就冇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同样咧都系冇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慢线有坏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在九龙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界限街。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啦，近住弥敦道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塘尾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到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息，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系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广播到人 人妻信箱，今集之迷信。农历七月仍然是鬼月，坊间流传了很多事情都不做得，但是有些人除了鬼月信邪之外，平日都有很多禁忌不做得的、哦、如果你不记得做了，向中你不记得他生日，不记得他周年纪念都不紧要，犯了禁忌你就知死了。你隔离那个是不是禁忌之星呢？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迷信嘢，又看看你们有没有遇过呢。 哎呀，老公啊，公司最近呢逆市都请人啊，哎呀，真系良心雇主咯你，哎哟，俾我叻你先啊，真系、 啊。老婆啊，今次又点啊？有啲乜嘢唔请得啊？ 吓、哎，你又知道我想咁讲嘅，喂呀，你咁嘅语系咩意思先得噶？ 我俾你。渣干渣尽是这样的。 没有啊，昨晚我早早睡了。 那你说吧，你今次告诉我知道 你觉得我 烦 吗？ 不是，我不 知道。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为你好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老婆你是最爱我嘛，你不想我有事嘛，我把声音生得衰啫，我都不想啊。 算你啦，我那时揀你的姊妹都说我揀了把衰声的了，已经真的。 啊、 好声好气的，又似。 好啊好啊。 你明白好啦、啊、你记住啊、 哦、 听人那阵啊，你要问他啊，生肖属咩噶？ 哦，咁佢都要答出生年份嘅。 出生年份你就自己自换算噶嘛、 哦， 我惊你 唔 识啊嘛。 对唔住，对唔住，老婆，对唔住，对唔住，问生肖啊嘛，知啊知啊。 似你啊，真系。如果人事部啊，个 head 啊系属鸡啊，佢所有下属啊唔准属狗啊，你知唔知道啊？ 啊？点解啊？ 哎呀，你咁明显都唔知嘅。鸡犬不宁啊！ 即系同一个部门唔可以有人属鸡或者夹埋又要属狗咁样啊！ 总之如果属狗嗰个咧，佢唔准嗌 K F C 食啦吓， 拎住都唔 准噶。我鸡犬不宁啊嘛， 就食鸡啊，系咪食住只鸡咁啊？ 咪咯，唔准噶。 哎呀，好啊好啊！ 我话你听啊，如果啊会计部个阿 head 啊系属蛇嘅话呢，你知唔知唔准请乜嘢啊？ 我知喎、啊、呢、這个， 你讲啊， 唔可以属老鼠咯， 点解啊？ 蛇鼠一窝嘛，老婆你想咁讲系咪？ 好叻啊！但系点解你会识嘅？系、 哦、 咪你请咗成属鼠同属蛇嘅一齐啊？ 我冇请到属鼠嗰个啊！ 好彩咋，你知唔知？ 我跟得你多啫， 如果唔系佢哋两个夹埋啊，呃晒公司钱，我问你点算啊？真系、 啊。但系老婆啊，如果龙同埋虎系咪都唔好咧？咁 蛇猫狗都唔得啦，龙同虎点解唔得啊？ 好彩冇人属炮嘅啫，系咪？ 哦，啱啊！你讲得啱啊！你拍档如果唔系属虎就好彩咋，因为正所谓乜嘢啊，龙争虎斗啊 ，dragon 啊 ，fight 啊 ，with a tiger 啊， 原 来 你 讲 英文 啊， 老婆 ，dragon 啊，我以为你话揸紧啲乜嘢啊，老婆 ，dragon 啊 ，dragon 啊， 你点做啲生意啊，你明唔明啊？你记住啊，睇人事部啊，死佬， 知道啊，老婆。 如果间间公司都是这样的方法请人就惨咯，除了要去啱学历、啱经验、有能力，仲要夹埋生肖，使唔使验埋血咁啊？哎呀，真系唔该晒啊！ 老公啊， 你好耐冇惹过我，你可唔可以惹我一次？我哋好耐冇一齐翻工啦， 因为而家咧风水师话唔惹得啊。 吓、啊，哦好啊，唔好惹啦咁。 惹会惹咩？惹官非啊！我惊你一行下俾人拉咗咁啊，点算啊？ 你真系关心我 啊！系啊，虽然你身无长物，阵间都话你有攻击性武器，咁点算？ 咁你今次想讲咩啊？ 乜公司凳唔够咩？ 咪做咩咁问啊？公司大把凳啊，高嘅有啊，矮嘅有啊，阔嘅有，长嘅有，乜都有啊？ 唔系 咩啊？ 你啊，你张凳去边啊？唔系嘅，够就好啦。我要闹下你个秘书先。 咪住先，咪住先，喂，佢冇嘢得罪你啊话，我已经请咗个年纪大过桂花田噶咯，你咁都仲投诉？ 我点知你咩品味啊？ 吓、 啊，我点知你会唔会突然 间？咁你自己照下镜，你系咩款啦、啊哦？我呢个咪我嘅品味咯，老婆。 你嫌弃啊？ 我唔系，我不知几开心。 太迟啦，已经。 咩啊？ 你识啲乜嘢啊？ 吓、 啊，佢成日有凳唔坐，净系中意摆个 pat pat 喺台面。啊！呢、這个咩姿势嚟嘅咧？ 佢借一借力啫，系、哦、嘛？ 挨 住挨住， 点解把声出嚟噶？ 我唔知道啊，我唔系我听唔到、啊。 都话风水唔好噶啦、 啊，你咁都听到，我咩都听唔到啊！ 哎呀，佢嗰佢攞个 pad 挨住喺嗰度啊！佢而家当自己咩？当自己 iPad 啊？啊？你知唔知咁样唔吉利噶？吓啊！会食住老板我运嘅，你明唔明啊？ 呢位人妻真系。除咗特别关心佢老公间公司员工生肖啊，同埋啊嗰啲行为夹唔夹同得唔得之外咧，其实喺佢喺生活上面咧都非常之认真督促住佢老公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噶。 老公啊，呢、啊、又系我讲先嘅， 系啊，每一次都系啊。 我煮埋呢只烧鸡咧，就食得饭噶啦。你要铺台准备碗筷、 啊，收到啊，老婆，唉，真系辛苦你啊，又买外卖翻嚟叮翻热嚟俾我食，真系唔该啊。 哎呀，作死啊你！你咁样摆啲筷子嘅，你咪想诅咒我嚟噶？ 咩啊，老婆？咁你用呢个左手食饭噶嘛，方便你攞筷子咪放喺碗嘅左边咯，咪咁都有错啊嘛？老婆，我对你已经觉得真系好难顶噶啦吓，但我都仲咁细心，你应该要赞我先啦，系嘛？ 你知唔知道啊？ 咩啊？ 我哋呢啲生勾勾嘅人 啊， 啊， 筷子系应该摆喺右边噶、啊，你系拜祭先人啊！先至系摆左边噶，你系咪咁都唔记得啊你？ 我好想加句对白，离婚啦、啊、我哋。 你讲咩话？ 我冇讲嘢啊，你听到我心声咩？ 哇，放对筷子都俾人闹，咁又真系咧，通常都系放喺右边嘅，大部分人都系用右手噶嘛，系咪？但系点都冇谂过，原来放左边系。原来祭祀先人嘅，咁摆错，其实佢都系想方便个老婆啫，咁都有错。 哇哇哇哇！喂，老婆啊，系咪你放盆水喺床下底啊？ 咩事啫？而家你啊， 吓、 啊、大夫小叫， 大夫 咪咯？你叫大夫啊？你 小叫 边个女仔叫小叫啊？ 你啊嘛， 我有小咩？ 咩啊？你个名叫啊？你叫曾小叫啊嘛？ 我叫小乔啊！ 哎呀 ，sorry， 我觉得叫小叫好似好娇滴滴咁啊！ 想当年人哋都称呼我哋系尖沙咀小桥流水啊嘛！ 我叫黄大夫。你叫曾小叫啊 你系流水啊！你啲钱俾咗我就好似流水咁倒出嚟噶啦， 流水啊！继续跟住稿讲啦。喂，做咩有盆水放咗喺床下底啊，老婆？ 系我放嘅。嗰盆水咧，正所谓一物可以二用嘅。一嚟咧，我哋可以开冷气嘅时候，我可以保湿；二嚟咧，正所谓咧 ，be water， 咁佢点啊？ 就水为财咯。 老婆， 咁我有咩问题？你话 有问题，我终于揾到一个好大嘅原因，我可以同你离婚啊！ 咩事？ 就是、你迷信咯，呢样又迷，嗰样又迷，你知唔知呢盆水唔摆得喺床下底噶？ 点解唔摆得啊？ 因为只有先人出殡啊，即系死咗嗰啲朋友啊，丧礼嗰一日啊，坐喺台下面放盆水喺度先至得噶。唔怪得知你晚晚都瞓到好似死猪咁啦。我而家仲唔系有原因可以同你离婚啊？你咒我死啊？ 错啦。我每一次都叫你死佬，你生不如死啊你！ 嗱、啊，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都系嗰句啦，坊间迷信嘅嘢，信不信由你啦。 You cannot be programmed。 思議嘛，來吧來吧，草蜢我不可思議啊！ 有冇遇咗一啲朋友，佢哋係好迷信呢啲嘢嘅？ 你算系噶啦，你望住张戏院凳都谂到山坟，已经系我身边最迷信嗰个嚟。 呢啲同想象力有关系啫。 我系想象，即系我冇话唔去坐，唔去帮衬。因为你其实见到啊，头先即系见到嗰张话，如果你见晒成间戏院就似嘅啦，话你听。 嚟啦，用你喎，你真系。 系啊，真系有身边有啲朋友咧，都会系咧喺，尤其是喺屋企嘅装修上面咧，有冇话啲咩颜色啊？唔可以油啊？ 我嗰日去睇楼啊，我嗰日去睇楼，即系 我哋要表示 惊讶。 喺浴室里面，哇， 有人想俾钱嘅咁样，嗰个咧单位咧，佢嗰个天花板，即系我系真系咁样啦，好似我哋而家直播室咁样啦，我哋就冇假天花噶嘛，但系佢咧就喺个天花板度摆咗啲装饰，个装饰好大嚿嘅，佢有三嚿咧就似我哋玩嗰啲咧鱼虾蟹之余咧，未有金钱葫芦鸡嘅， 系咯， 佢嗰个金钱嗰个圆形一个饼啦， 个纹花纹， 系啦，个花纹啊翘咗咁样咧，佢有三个大铜钱嘅花。文咧擺咗喺嗰個天花板嗰度，跟住我就哇，佢個天都普通咁樣，即係佢又唔係好厚，即係唔係好厚嘅咁樣。跟住咧嗰個我就哇，佢個天花板咁得意嘅咁樣。跟住咧嗰個經紀咧就話。佢呢個單位嗰個業主咧，好信風水嘅，跟住咧就佢就 擺 咗 個陣啊！ 呢個係銅錢嘅意思啊！哦哇，咁醜樣，咁如果我真係搬入嚟，我拆唔拆好咧？我真係咁講啊！ 如果你買嘅，你咪拆咯；你租嘅就冇得拆咯。 但係嗰件事係即係搞笑嘅地方就係，即係當然啦， 唔會賣樓喎。 唔係我諗法就係，如果我明知呢個係一個風水陣。但是我覺得是醜樣的，那我拆不拆呢？即好像如果我拆的話，明明我不是迷信的人，但我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喂，你看過風水的嘛，即你就是可能哇做到風生水起可以賣樓，或者你真的蝕到不知怎樣要賣樓啦，總之就這樣啦。 okay, okay. 但那個銅錢，即有些人是令到成間屋有一個這樣的陣勢，你想想其實壓迫力都幾重要 的。還有就算你跟回它風水這個概念呢，沒錯啦，你都應該拆、 啊、 喂，你計你夾了那個人的時辰八字啊，他那個旁業啊，那可能就啱用這個金錢陣，可能對阿嘴對阿嘴來講對阿祖來講 阿嘴來講 阿嘴 阿嘴他要擺他要擺回兩件衫在這裡才是一個好運裝來的嘛，真的 主席，我就好彩嘅，即系譬如我，即系我睇到你有啲人真系会迷信到，或者唔好话迷信啦，即系相 信 呢一样嘢 啦。 佢嘅装修会咁处理嘅，但我认识嘅朋友啊，或者我接触过嘅人咧，有几多你都可以话迷信嘅，去 信 唔同嘅命理啊、紫微斗啊、水晶球都好啦、塔罗都好啦，系咪都有人信？但我就冇见过一对情侣因为咁样而。嗌交，即係覺得你太迷信啦，咁樣就冇嘅咁樣。 咁係因為兩個都，譬如一個信嘅時候咧，都好容易令到隔離一個，喂，到你都想我好嘅，即係可能就係咁樣諗啦，令到隔離嗰個冇乜反對啫，係咪？ 即 係 會咯，可能見到嗰個出發點咯，即係可能啊，你幫我去求籤，你幫我去點香，咁樣都係為我好啫。即係除非去到嗰啲你攞三滴血出嚟啊，即係邪教咁啊。 即係頭先你嗰啲咩人事部屬雞嗰啲，應該真係純粹虛構嘅啫。 哦，純粹虛構。 係咯，我諗而家喺現代社會又難去到咁樣嗱，但你話 我有聽過喎，有公司係咪會唔請某一啲生肖嘅人？咁當然唔係一個大公司，如果唔係你實備唔到啦。但佢哋真係會有呢一個嘅考量咯，即係會覺得咧，可能間公司十零廿人嘅話咧，個老細咧就信風水，唔可以請熟當熟牛咁樣啦，唔得嘅，因為同我唔夾嘅，真係我有聽過啊。 嗱，如果做 我就知日本有咯，即係係計血型咯話。 哦，計血型咯，唔係咁演藝界最信邪咪不停改名咯。你見到三五年佢又改一次個名，一係加三點水，一係加啲木啊，加啲金啊，咁啊改名似乎就係最常見嘅做法嚟噶啦。 唔係，咁但係講緊影唔影響到兩個人相處啊嘛？而家即係嗰啲個人嘅迷信啊，咁啊係個人嘅事啊。 你三兩年又改一次名，咁我叫你邊個名啊？ 但你每次都要嗌我名喎，跟住就問我嗌你邊個名啊？ 而家新嘅名啊！ 你嗌我新嘅名要講明有三點水啊咁 樣。你接唔接受咧？啲咧即係擺到屋企咧，一屋都係嗰啲青銅器啊！ 即係呢度有串銅錢，嗰度有一條龍，呢度有個鳳嗰啲咁樣， 唔係好多滿天神佛咯，或者你要有個神翁啊咁樣嗰啲咯。 我一樣嘢俾你哋聽啊，我死啦咁。 我朋友的隔離屋啦 ，OK， 好啦好啦， 就吉咗嘅，冇人住嘅而家。咁不嬲咧都知道咧，佢嗰個人咧係信風水啊、命理之類嘅嘢，甚至乎佢嘅工作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已經搬走咗啦。嗰日咧，我朋友翻屋企嘅時候咧，就發現咧，點解嗰間明明已經係即係而家暫時吉咗嘅個單位，但有人喺嗰度嘅。咁首先會見到有一個人咧，就係、是舉起咗隻手啦，就攞一條鏈啊手鏈喺隻手上面度打轉，跟住眯埋眼個嘴唸唸。有詞咁樣啦，念緊經咁樣啦，都當見唔到啦咁樣。咁跟住咧，再隔咗一陣咧，佢哋走曬之後咧，咁我個朋友就發現咧，佢成間屋所有嘅窗，包括客廳啦、飯廳啦、露台啦、廚房啦、房，總之兩邊嘅窗，因為喺我朋友屋企係望得到嘅，見到佢窗咧，佢大約譬如一個趟門咁樣咧，都大洞嘅。佢咧就好似有一個個個膠袋入邊，唔知係載住咗啲米定係鹽，係都大量嘅、哦。跟住咧就攞膠紙咧黐咗喺個窗度，一棟門咧大約可能係黐咗50包咁樣嘅嘢。但佢每一個窗每一個門都黐咗呢啲咁樣嘅嘢喺度咯。係 咪有啲咩事發生？ 唔知有啲乜嘢啊？我朋友唔知有啲乜嘢。 知道係 啦。 咁、你梗係唔知咧，因為你朋友嘅經歷嚟噶嘛。 但你我。 好似好邪門， 係啊！你聽到都覺得有啲咩意思。 我呢度有一個咧，就台灣嘅網友咧，佢哋啲夫妻咧就真係為咗迷信嗌交嘅。佢係咁樣嘅，佢話新婚嘅太太咧，佢就話啦，佢食咗咧自己嘅喜餅，就同丈夫嘈交。咩叫食咗自己嘅喜饼咧？原来佢话咧，根据佢哋 当天佢有啲喜饼嘅， 系啦。咁咧，男家就会送喜饼过嚟俾女家， 礼饼 系啦。咁咧，原来咧准新娘系唔可以食嘅，话就话送俾女家，但系佢唔可以食嘅，因为点解咧？ 点啊？ 佢话根据佢哋习俗咧，食咗喜饼咧，代表新娘咧以后就系好食懒做嘅人啦。嫁到婆家咧都容易招怨、 哎，你一定嫁唔出啊！话俾你知， 系啦，佢话咧而家食咗， 点解咁讲？我系结婚时食咗好多喜饼， 系啦，同埋因为个喜饼系圆咕碌咧，代表幸福圆满啦。但系新娘咧一咬咗啖咧就 崩咗啦，个 咬咗咧就会婚姻唔美满啦。咁、于是乎咧，佢话啦，虽然丈夫咧已经同个家婆咧事先交代咗，就话喂阿老婆你千祈唔好食，点知都系桂花田上身，有嘅就入咗先，跟住佢哋就嗌交啦。系啊，佢喂大佬，你咁样即系坏风水，你破坏咗我哋呢个习俗咁样。 其实其实都系啊，即系你信就系有啫，你唔信咁你咪当我即系咪就下我唔信。 但系我觉得呢个绝对唔系迷信，连喜饼都忍唔住要食嘅。你话仲唔系贪食？ 咁真系好肚饿啊嘛，结婚嗰日。 你系咪结婚嗰日食咗阿华几多只饼啊？ 我食咗阿华好多嘢。 哎呀，听新闻啊！ 到食肆买外卖嘅时候，可以自备器皿。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7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9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0.8跌3.2，小米集团24.8升3毫，中芯国际18.92跌4.73，腾讯控股515.5跌2.5，美团点评252.6跌9.2，友邦保险80.45升2.8，药明生物185.4跌2.8，信达生物60.3升8.5，中国平安80.65升1.5。港交所375.8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65，瑞士法郎8.482，澳元5.649，加元5.925，新西兰元5.2，欧元9.17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7,9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38美元，卖出1,93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支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可以落翻去荃青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二台通识60秒， 顾客永远是对的，不过遇上难搞的燥底顾客，有没有方法可以令他消消气呢？美国有一间连锁百货公司在19世纪成立初期，设立了一种叫做 Fired Man 的职务。大家不要误会啊，他们不是消防员，而是 F-I-R-E-D-M-E-N， 即是专给人炒鱿鱼的人。他们负责在投诉者面前认错，兼且被老细炒鱿鱼，等顾客怒气全消。因为公司的创办人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无论几难搞的客人都应该获得最好的购物体验。每当有客人对百货公司投诉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召唤到客人面前，扮为事件负上全部责任，向客人认错，兼且即场被公司解雇，从而减低客人的愤怒。当然啦，他们被人炒鱿鱼之后又会回到去等候室，等待下一次被人炒的机会。听落这个方法都有一时之效的，不过并非长远之计，所以后来这间公司都取消了这个工种了。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头先咧，我哋听新闻嘅时候咧，咁啊，有一单同环保有关嘅新闻，咁、佢就话咧，因为咧近排疫情关系咧， 系啊，嗰啲外卖塑胶， 外卖塑胶就即系即系与日俱增啊，基本上咧，你一日三餐咧，我谂有两餐半都可能咧用咗外卖嘅，咁啊，亦都系有个事实系咩咧？就系你有后遗症啊！头先我同啲 friend 咧，即系佢哋喺嗰啲 group 度倾偈嘅时候咧，佢话有个咩后遗症咧，就系佢话有一日佢就去咗朋友屋企食饭，即系已经讲紧去到屋企食饭噶咯。但佢唔慣喎，佢突然間覺得周身唔聚財。第一要除口罩啦，同陌生人啦，即係所謂陌生人就唔係自己，譬如話老婆啊或者屋企人咁簡單啦，係可能同第二啲 friend 啊，而佢覺得咧已經係屬於嗰、那個親密圈已經係擴大咗一格。佢話啊有啲唔慣添，要除口罩。跟住咧咁佢哋飲兩杯啊嘛，佢話佢竟然咧會有一種驚咧，就話死啦啲口水冇飛落我杯度啊！即其实平时呢啲系好普通嘅啫嘛，大家饮杯 啊。 佢话佢隔咗接近一年咧，呢一种咁样嘅抗疫疲劳之下咧， 佢竟然已經變咗有少少驚弓之鳥咧。去到人多唔慣啦，除罩食嘢唔慣啦，咁樣嘅飲兩杯咧都好驚人哋會傳染自己唔慣啦咁樣。 係啊，因為高度戒備啊嘛，長期處於高度戒備。 阿祖頭先問我額頭係咪你都已經有呢種？ 我有試過一次咧，就係去拍攝，因為要拍攝，所以咧就係其實原則上得我一個需要除口罩啫，因為得我一個主持喺度啊嘛。 你上次喺度講話做嗰個活動咧，跟住話全場人都戴口罩，係你唔使啊嘛。 而跟住但我會話有人行過嚟，我自己第一個嘅反應係我褪後一步同 揞 嘴咯， 同埋揞嘴係 啦，因為真係唔慣啦，已經變成咗咧呢個平時唔係習慣嚟噶嘛，但係變咗除咗口罩嘅時候會覺得好赤裸啊，有啲係除衫你仲咁多閃光燈影我相，即係有呢啲。 我真係覺得除口罩係有啲赤裸俾人睇到嘅感覺。我嗰日咧食飯喎，咁跟住咧我係想問佢，因為食唔曬想攞個紙袋載住個麵包走啫。咁我又。因為好近嘅啫嘛，借車想去攞個紙袋，我就冇戴口罩。 因為喺個餐廳度食緊嘢， 喺餐廳裏面嘅都係。 你覺得唔安樂啊？ 跟住我即刻自己又有口罩，唔好意思，我想攞個口罩啊咁樣。 其實就算你去跑步咧，即係而家譬如你話咧，即係已經係嗰個限聚令又好啊，口罩令又好，點樣都好啦。其實放寬咗噶啦嘛， 可以唔戴。 大家係啦，係可以，即係你跑步唔戴，但你會見到你跑步，如果你對頭遇到一個人咧，佢冇戴口罩，佢冇戴口罩，大家去到嗰個位咧，肯係隻手唔小心 會有會有 會啊，即係嗰啲咁樣會。即係生理反應嚟㗎，會真係彈咗上去揞住個嘴㗎。 其實早喺之前咧，佢未限到咁聚嘅時間咧，嗰陣時我仲有得跑步啊嘛，我都已經係會有呢種咁樣嘅動作咧。對面嗰個冇戴口罩咧，我已經戴咗㗎咯喎。嗰陣時我有戴住個布口罩跑步，我會耷低頭㗎。係 啊， 我 呢個鼻咁樣， 直覺會咁樣㗎。 會個即係譬如有陣時即係即會可能會有一啲嘅犯罪嘅，即係就屋企食飯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咧，即係都真係諗。我自己心會諗嘅喎，嗱，我唔係唔信你啊，田，我唔係唔信你啊，豪仔，但係嗰個問題係， 你會接觸好多人㗎嘛？係 啦，你又接觸咩人咧？啊，咁樣嘅話，大家即係一齊食飯又除口罩咁，啊，呢啲免得都係免咁，不如唔好搞咯咁樣。 好啊，嗱，咁而家咧，佢嗰個 係咪其實我哋喺心理上面其實已經有一種 你會適應咗啊？因為頭先嗰個新聞咧，其實另一個重點咧，佢就話嗱，而家你就話即係好高峰啦，大家係咁用外賣飯盒啦，但佢話咧，佢好擔心咧，就係話。养成咗呢一种咧积气嘅习惯咧，即系可能话喂唔堂食啦，因为又麻烦啦，又要喺度等啊，又要坐喺度啊，系啊，咁不如拎翻屋企食啦。 外卖又平啲， 系啦，再加上而家又做优惠咧，佢话久而久之咧，你可能真系可以煮饭或者唔煮饭咧，你都会。有走盞，不如嗌外賣。咁當然啦，衍生嘅就話嗰個環保餐具棄置嘅問題啦。咁啊嗱，今日有單新聞咧，就啱啱呼應呢一個題目咧。 我想話咧，即係早陣子咧，真係即係星期日咧，我就唔煮嘅。咁啊，今日嗌外賣，但係一家四口加埋我媽就五個咧嘅，係咪？ 又出唔到街食喎，係咪？ 係啊，又出唔到街食啦，限聚啦。咁跟住咧，於是乎就買外賣啦。哇，買得幾次咧？我真係屋企冧曬，因為我唔會掉㗎，我係會洗翻乾淨佢，留翻下次用啦。咁但係好問題就係咧，有啲鋪頭咧，我攞翻佢，譬如你係阿豪仔豪仔快餐店啊。我攞翻豪仔快餐店嗰個兜俾佢，佢都唔俾我用啊！ 係咪啊？ 佢又話：唔好意思啊，小姐，因為而家衞生問題咧，雖然我話呢個兜係你哋個俾我，即係上次我買開嘅喎。 但係佢就係話，因為你有帶過翻屋企啊嘛。 係啊，跟住佢就唔好意思，唔得，我索性唔幫襯啦，下次。 唔係，等先，你唔俾用嘅意思咩？ 佢俾我用翻我洗乾 淨。自備咗嘅 佢嗰個兜咯， 器皿。 但係譬如如果我去嗰啲連鎖快餐店咧，我試過噶啦，我自己攞埋個盒咧 ，OK 噶。你同佢講咧，佢就話： 你上次用咗嗰個啊嘛， 係啊嗰個啊，係你同佢講聲咧，佢會 OK 過你擺低咯。 有一間咧，亦都係啦 ，OK 咁跟住整啲嚇，我話得唔得？太冧生，我真係頂唔住啊！咁我就叫姐姐索性咧拎去回收啦咁樣。我話自己買啲食物盒，咁我就一人預一份啦，食物盒啦，玻璃有嘅，膠微波爐盒都有嘅。咁我拎咗去咯，嗰間鋪頭話。唔好意思，小姐，由於咧即係而家疫情關係咧，因為外來嘅嘢啊，即係佢覺得我嗰啲係外來，雖然你覺得你乾淨，但係我哋都要保障自己食物質素咧。佢話我都唔用得你帶嚟嗰個環保盒。 即係嚴格嚟講，佢又冇錯嘅，因為我諗佢唔想咧發生一個後果係咩咧？你個兜污糟。 佢啲饭滗咗落你度之后咧，食物中毒，跟住你赖你赖咗佢， 系啦。 但系有啲咧就愿意收啊，佢多谢你还支持环保咯，咁样咯。即系所以有啲公司嘅个定义好唔同。 因为我呢排咧就主力就系我做咧屋企嗰个垃圾嘅回收工作啊。 系系。 我老婆帮我分晒类之后咧，我无论攞去屋企楼下嗰个三色箱啦， 见到你架车哇，真系做足嘅，佢架车我都上唔到。真系上唔到， 因为我堆咗好多垃圾袋喺度。 系啊，但系嗰啲 我就等住出嚟回收。 系啦，佢就攞嚟即系准备咗，譬如嗰啲胶盒啊、胶樽咩都好啦，就一袋袋咁样咧摆晒喺架车度咧，就如果有经过佢就攞去回收咁样。 但系咧，我想话我咁样回收咧，我自己都回收到惊啊。 系嘛？ 我每一次学你话斋，成座山咁样，你一家四口咧，嗰度已经有唔知十个饭盒都出现噶咯。咁然后咧， 一餐都可能有十个。 然后仲要系咧，你落到去楼下嗰个三色箱度咧，次次都打爆晒。 嗯、 即系人哋已经爆咗，你仲要再挤咧？嗱，老实边有全部回收得到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好多新闻。 上次咧，啲新闻咪话啦，嗰回收车冇去到回收场 噶 嘛。 即系所以其实咧，我每次摆落去嘅时候，我都谂啊死啦。 好好罪恶感。 即系我表面上就话，哎呀，曾生你真系环保啦，但其实唔系咯。即系你系做紧一啲咧，将嗰个责任咧，只不过摆咗落第二个兜度啫嘛，摆咗落个三色箱度。咁啊，有冇做到本分咧？嗱，我唔敢讲。 诶，我而家咧，即系总之话，咪话买咗玻璃兜同埋嗰啲 微波炉盒 啦，系啦，即系栽到系啦啲嘢食噶啦。哦，我想话咧，好自愈嘅，其实，即系我觉得人哋又用我噶啦，跟住我翻嚟可以回收，唔使再掉胶啦。我就觉得舒畅咗啊， 会好啲噶。 就算你买啲外卖食嘅时候咧，都觉得我买得安心啊。 系啊，嗱，所以我记得咧，我一定要讲嘅就系咧，我每一次去回收三色箱嘅时候咧。我而家特别好想呼吁咧，就系政府可唔可以改一改咧？ 咩啊？ 佢收玻璃嗰个箱嘅设计咧？ 点解？ 嗱，我唔知大家有冇 你摆落去就爆啊嘛，系咪？ 冇错， 系啊，一摊落去烂啊！ 因为佢本身个桶咧又高又深啦，咁咧你话如果咧佢已经堆到成座山咧，你都仲可以话落面，你就唔会打烂个玻璃樽。但如果你系第一个、第二个嘅话咧，我琴日已经试过啦，佢收走咗啦嘛。到我想挤两支玻璃樽落去嘅时候咧，我打开嗰个箱咧。咦唔系，里边咩都冇嘅。 Plum, plum, 然后你摆落去咧，系真系高处堕下嘅，因为佢个箱系零舍高 嘅。你打得开个箱， 打得箱噶，打得箱，打得开噶，打得开噶。 唔系啊，个樽口咁压 两样都得，你可以压落去，但系你压落去咪仲衰，嘭一声。 但系我 咁我咧，我谂住打开咧，我谂住话，咁不如换唔换我咧伸只手，我已经唔介意污糟啦。我咧 好大胆啊， 因为如果咪打到碎晒啊嘛，但系咧。我隻手都 你都會危險嘅，如果你真係擺咗隻手入去，你放嗰陣時候你縮唔切隻手，玻璃可能會彈翻上嚟隻手 度。我就正想話，我都已經唔係矮嘅啦，我隻手都唔係短嘅啦，我趌高隻腳，我探埋半個身咧。如果你係啱啱第一個玻璃樽咧，我係跌唔到底嘅。 係係， 我係點都要咧，仲係同佢保持一定距離咧。如果個距離都係爛得嘅，跟住我望住我話，我點抌啊？咁我唯一可以做咧就係你攞個環保袋咧，攞曬啲玻璃樽咯，然後咧就放個環保袋落去咯。但係其實呢個又唔係最好喎，因為佢哋 環保袋又唔係同一個物料啊嘛，係咪？ 喂，但我想話真係唔得掂啊！即係如果政府可以搞搞佢咧，你嗰個箱係好深啊，但係你會唔會係咁依鋪少少軟墊咧？即係我淨係諗到最簡單咧，你鋪軟墊，咁我諗都冇咁容易打爛嘅。 其實咧，會唔會又咁樣諗啊？玻璃其實咧回收咧，佢都要壓碎佢嘅。 我唔知道， 因為咧有啲咧， 但係你收集嗰啲工人，其實你爛曬佢都 危 險㗎， 有啲人 是 真 係 啦，佢回收嘅時候危險。因為我見到有啲玻璃咧，佢係即循環再做啦，佢會壓碎，佢唔知再。 但我諗佢唔會鼓勵你打爛俾佢咯， 咁樣啦，係啦，即係唔係喺回收嘅過程佢就咁做。 直情見到好多樽都掟到爛曬，咩無論如何都搞唔掂 啊！打烂嘢 咁，好啦嗱，咁咧，但系其实咧，当我哋讲到话呢个环保问题嘅时候咧，你话有冇出路咧？有嘅，呢单好人好事咧，系我哋冇人做到咁滞噶啦。你会唔会因为见到你嘅同事要自己买外卖？於是乎，你決定幫佢整埋飯盒咯。 係啊， 咁啊，大家見到呢個咁犀利啊！ 係啊，因為 你幫邊個整啊？你點幫我整啊？ 呢排排氣啊嘛，咁有陣時大家要食飯，咁啊即係知道，咁有啲人其實盡量都自己帶飯嘅，因為覺得讲真，就算你唔系净系谂环保，有阵时会觉得咧，我喺一个餐厅度买咗翻去自己嘅地方度食咧， 都好似有少少心虛嘅，其實都會覺得咁啊，話點我大開飯啊嘛，咁有一個同事就冇得大飯喎，帶埋你嗰份咯。嗱，唔係又唔係日日嘅，即係咁啱有多嘅，咁咪攞多個，咁你又買少個咁樣，即係 why not 咁？同埋你自己大飯咧，你又會自己帶埋餐具噶啦，即係你嗰只叉又好，你嗰只匙羹又好，點樣都好，帶多份啫嘛，屋企實有，跟住洗翻嗰只又可以再用， 咁就太好啦， 真 係 好。 大家要學下啦，無論係學黃耀祖啊，定係學今日咧有一個朋友。有 咧，呢位愛心女士啊， 系啊，愛心女士咧，佢都系话俾你听咧，佢每一次见到同事都系买外卖咧，于是乎佢过去一个月亲手每日为十几个同事咧准备呢一个抗疫，十几个同事准备抗疫饭盒啊，仲要唔系咧，净系得即系所谓豉油捞汁噶， 系 佢有白饭啦，有红米饭啦，有意粉啦，佢每日咧就会推住一个车仔咧，然后就将呢啲唔同嘅饭盒咧，带翻公司，咁我望到佢影嗰啲相咧。有红米饭啦，有茄汁蛋啦，有白切鸡啦， 每次又唔同咯， 好得噶，跟住又有青豆啦、意粉啦，你睇下个样几咁吸引啊！ 包租婆个 friend 包饭婆， 系啊， 而我想话我哋二台系有一个嘅， 真系， 因为我排紧嗰个戏，其中一个演员系罗敏庄啊嘛。 哦 Mimi 佢真係好好，因為 Mimi 佢本身又好中意煮嘢食啦。 係啊係啊，佢煮個糖水係咪啊？ 佢唔止啊，佢嗰日就煮清湯蘿蔔清湯腩兩大烹咁樣，跟住我哋就淨係需要買飯同買個菜。跟住咧就大家分，跟住佢仲講到明嘅，佢話時間唔夠咋，我日日煮曬俾你哋食都得啊！佢又中意煮，佢又帶埋咁樣，又環保啲，所以呢個真要讚啊！羅敏 B 啊，我樂而不為真係啊！Ain't it fascinating?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getting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佢自己都唱埋出嚟啦，防彈少年團啊 ，BTS 啊， 我嗰日睇咗另外一個嘅專題報道咧，就係講佢哋， 係， 但係佢哋唔係一個娛樂報道嚟嘅 ，OK， 係一個新聞報道嚟嘅， 係啊， 嗱，首先咧，佢嘅歌咧係已經去到美國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 哇，真係打入去美國嘅市場啊，嚇，係啦，第一真係好犀利， 真係好犀利之餘，你知唔知因為佢哋喺美國啦或者歐洲走紅啦， 係。 为翻佢哋自己个国家带嚟咗几多收入、啊？ 点样啊？点样啊？ 因为咧有好多嘅朋友，我唔知呢个研究点样做出嚟嘅，但系佢哋咧即系有问翻咧，即系之前去翻韩国啊、首尔啊旅行嘅旅客啦，问佢哋你哋嚟 呢度旅行嘅原因系乜嘢 ？BTS 啊， 100个人里面有8个人系话因为 BTS。 哇，咁呢个百分比都好高噶咯、 啊。你谂下，嗰即系100个人有8个人去为呢个国家带嚟几多嘅收入啊？ 系、啊。 所以咧，嗰、那个专题报道咧系特别讲到咧，就系话咧有阵时咧以为即系譬如啊，即系真系世界变紧噶嘛，系咪、啊啊啊？原来世界变紧咧，你要为一个国家嘅旅游业啊去发展嘅话咧。好可能其實未必喺度，淨係諗一啲硬件嘅。佢話譬如呢幾年啦，韓國嘅電影啦，奧斯卡都攞埋啦，係咪？啊，佢哋嘅樂隊啦，即係其實話，就算即係之前 Nobody 係咪？其實已經喺嗰邊啦 ，Even Gangnam Style 咁樣啦，喺美國嗰邊好紅噶嘛，咁樣首歌好爆紅啦，咁樣。但跟住佢話得出結論咧，原來係會優惠翻佢哋自己國家，有好多人認識咗呢隊樂隊之後咧，就想去睇下啊，你哋嗰個城市係。点样噶咁样？ 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当地嘅时候咧，捧红一个即系乐队又好，歌手好啦，都系对自己个地方有益嘅。哇！我就系见到佢嗰个叫做 YouTube 嗰个叫做 MV 咧， 系 播放率 点击率 点击率3亿几啊！ 系 哦，其中一个啫，可能有其他啲咩制作嗰啲已经过唔知过几多千万咁样啦。讲紧系几日嘅事啫。 所以咧，即系当我哋而家疫情咁惨烈嘅时候咧，经济又好似唔系几好咧，即系我睇。经嗰个报道不停喺度谂翻咧，想当年，其实我哋香港都系咁噶，有几多香港嘅电影啊，就 系 好成功，跟住令到大家咧，即系有一个热潮，哇 ，Chinese Kung Fu， 咁嗰阵时我哋咧就去揾翻香港嘅电影去睇啊，去香港旅行啊，即系唔知呢一支歌仔咧，即系最终会唔会有得即系唱翻嚟香港？我哋除咗谂啲硬件点样去发展之外，其实可能呢啲嘅娱乐事业啊，系可以帮到一啲经济嘅发展噶。 咁呢只歌咧都有特别嘅地方啊，因为咧首先系全英文啦，而佢哋原来 BTS。之前咧曾經喺訪問嘅時候咧講過，就話咧佢哋唔想咧即係特登發行英文歌咧，即係好似係改變自己韓國做。呢、這個隊伍咧 個 文化，咁但係今次咧就真係都唔同咗啦。佢話因為防疫關係， 所以就呢首歌就標榜 number one 咯。 希望即係大家就可以喺疫情之中咧，就話即係重建一個即係希望嘅活力咁樣，好犀利啊！ 疫情之中，我哋要重建嘅，當然仲有旅遊呢一個希望啦，係咪？ 係啊，冇錯。 唔知幾時先至等到啊嚇！但有啲國家咧，其實佢哋都真係仲可以飛嚟飛去咁樣噶嘛，係咪？睇到單新聞咧，就有一位嘅女士，佢咧就係烏克。蘭人嚟嘅，呢個真係好難讀嘅，我成日都覺得係啦， 烏克蘭 係啦，佢咧就喺土耳其同屋企人去完旅行， okay. 搭翻飛機，就落翻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嘅機場度落機啦。啊，佢覺得未落機之前，佢覺得好熱啊，喺個飛機度。你估下呢位婦人做咗啲乜嘢？ 除衫咯， 係咯， 你即係諗著，真係諗 住 熱啊嘛，你唔係除衫，點 知 唔通飲水咩？ 如果佢亂咁除衫，可能都俾人拉啦。佢最終咧都係俾人哋 佢除人哋件衫啊，即係佢自己熱就除人哋件衫。我望住 你 都涼啊，咁樣啊， 唔係佢走去廁所喺度肥呢個凍水啊？ 唔係，我覺得係嚴重啲嘅，因為最後尾咧俾呢一間嘅航空公司咧入咗黑名 單。我明啦，佢開窗啊，佢熱啊嘛，應該 嗱開窗係一件事， 係咯， 佢開到另外一啲嘢，仲做多咗一啲嘢添， 开咗另外一啲嘢， 系啊， 开咗个酒柜，跟住攞啲冰倒落。 系啦，但你向开窗嗰边谂啱噶啦， 开咗机舱度门， 冇错。 然后就哦，真系机舱，即系想入去 机 长嗰度。 呢个第一步，佢觉得好热啊，好热啦。嗱，唔系机长嗰度门， 系 我哋平时 救生啊， 佢架飞机系啱啱降落咗啦。咁我哋平时未会，你要等一阵间咧，佢要嗰个咩？唔知嗰个叫咩啊？ 逃生门 系啦，佢咪有个嘢发过嚟， 系 个条桥发过嚟卡住咗度门。跟住你就可以通入到呢个机场入边度嘅，咁未有啊嘛，系咪？ 系， 佢就自己觉得系好热啊，咁点啊？嗱，佢唔系即系十八廿二个仔都两个噶咯、哦，其实。 你话阿田做咩咧？ 系啊， 咁阿田都的而且确唔系十八廿二啊，佢加埋都唔止啦。 佢咪就系广播到 Karen 咯？ 我唔系啊。 喂，呢、這个都真系 Karen 啊！呢个乌克兰 Karen 啊，呢、這个 哇，真系 Karen。 佢唔 Karen， 点解俾人系 blacklist 佢啊？ 因为佢咧就打开咗嗰道门之后咧， 黐线嘅， 佢行咗出。机翼度坐喺度唞凉， 机翼添啊！ 佢出咗去哦，俾人影咗相， 有对翼，真系零舍安心、 啊。佢好安心啊，自安心啊，佢、哦、 安心添。 但系明点解佢可以行到咁样咧？即系你明日开咗机门啦、啊，之余仲可以行到咁样、啊，我明咁话冇人知噶、啊，竟然。 而佢就为咗唞凉。 我又睇到个报道就冇话有啲乜嘢人揿住佢嗰样嘢，总之佢就话好热啊，跟住就开门行出机翼。 佢嗰个唔系机翼嘅，佢系嗰个引擎咧，圆咕碌嗰个位置咯。 即系都系机翼嗰个位咯。佢都通过机翼先至去到引擎嗰个位噶嘛。你谂下，佢真系一览无遗啊！大家好想去嗰啲咩飞机参观嗰啲咧，你都系远望，你都唔够胆骑上去噶，系咪？佢真系骑上去行出去，呢啲真系行天桥啊！ 飞机翼，我中意是。 佢中意踩就 佢中意跌落去啊！真系哇！喂，大家记住咯，呢位乌克兰大妈咧，呢个行为咧绝对唔可以做噶， 一定唔得啦，同埋好危险。 同埋佢真系做咗一个好坏嘅榜样俾佢啲小朋友，因为佢两个小朋友就指住妈咪话：嗰个啊，喺出面嗰个就系我妈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878宗。警方寻日拘捕一名37岁巴士司机，话佢涉嫌危险驾驶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话，寻日下昼5:00多，该名司机揸住巴士沿住弥敦道行驶，期间怀疑曾经快速行车，一度非常贴近路边正喺度执勤嘅警员。警方之后喺弥敦道同众方街交界截停巴士，到场调查之后拘捕该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佢被带返警署之后，警员喺佢嘅袋入面检获一个士巴拿，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昨日在油麻地、尖沙咀和旺角一带共拘捕289人，年龄介乎13至71岁，涉嫌非法集结，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刑事毁坏、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拘捕等。警方亦都向117名违反限聚令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昨日被警方国安处以刑事罪行条例拘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于有评论指有关的案件是以言入罪和文字狱，他认为以言入罪并非违反人权，国际人权公约亦都指言论有机会受法律限制，亦都可以构成刑事罪行，单话言论不应该有法律规管是不正确。至于狠批政府的言论会不会违反有关条例，汤家华认为制造仇恨和闹得狠是有分别，相信一般人都明白。他认为和有关条文最相近的是刑事藐视法庭，相信如果要构成憎恨政府，是要证明有几大机会令社会广泛憎恨政府的情况出现，法庭会从各种不同的背景和环境证据作决定。疫情严峻期间，政府曾经推出严格限制食肆堂食的措施，不少市民改为买外卖。有食肆表示，外卖数量比以往多近一倍，所用的即弃餐具亦都大增。有环保团体担心，塑胶餐具的弃置量增加，外卖即弃文化会逐渐成为习惯，呼吁市民要自备餐盒。环保署人呼吁市民抗疫的同时，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少用即弃餐具，到食肆买外卖可以自备器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9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1元，跌3元；小米集团24.8升3毫；中芯国际18.9毫8，跌4.67。 腾讯控股516元跌2元，美团点评253.2跌8.6，友邦保险80.6升2.95，药明生物185.5系跌2.7，信达生物60.15升8.35，中国平安80.65升1.5，港交所375.8跌4.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51，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9，人民幣6.83，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2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7,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55美元，卖出1,9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是爱丽丝，是特伦斯。 话今次要带大家走入特伦斯的梦境，希望乐迷听的时候亦都可以暂时摆低现实世界的繁琐。 有飞箭与马路的像，有妖精与铁道和像，有魔女身法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着着，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 作曲是 Terence 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有 Terence Vision the Nation， 监制 Terence 加上周石汉。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風之煲今日要介紹呢本書咧，我亦都擠咗上我哋嘅 page 嗰度啦嚇。我覺得呢本書應該都幾容易咧，會引起你共鳴嘅。又或者咧，應該點都會有一個行業咧同你有關嘅。 總會提到你 係 咪？ 係啊，因為嗱呢一本咧，其實佢係一個繪本嚟㗎。佢咧大部分咧都係有好多圖畫啦、公仔啦。佢係嚟自韓國嘅一個即係你叫做图本漫画咁样啦，咁佢个名字就叫做欢迎收睇厌世上班族，咁然后副标题咧就系为努力翻工嘅你发声，佢仲系话写俾现代人嘅一本职场嘅治疗嘅书嚟嘅咁样， 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之前都有新闻讲过就话譬如超市收银员咁样，唔该你都同佢打声招呼啊， 其 实类 似 咧， 佢就系收录 各行各业， 系啦，不过佢就用一个绘本嘅形式咯，所以你会见到咧，佢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画咗 好贴地嘅咁， 系啊，佢画咗唔同嘅公仔啦，嗰啲图画咧全部都系咧每一个行业嘅打工仔咧，可能就好似一个 snapshot 咁样啊，究竟佢喺嗰个场口。 譬如佢里面有咩呢，有发型设计师啦。 我见到佢呢个封面度写住呢，上班族、空服员、杂配员，咩叫杂配员、 即係嗰啲速递啊。 速递员啦， 仲有银行啦、 护理师，佢哋嘅工作甘苦大公开。即 係 简单嚟讲呢，各行各业，你就算睇到佢几靓，即阿田好中意做空中服务员噶嘛？ 冇错冇错， 即系唔好净系睇个表面。 系啦，佢都要执垃圾噶，佢都会有啲浪礼嘅客人噶嘛，系咪？所以咧，佢就讲到咧，就叫大家一齐都收睇下唔同行业嘅厌世上班族啦。 系啦，同埋我觉得呢本书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如果平时咧你净系得一个职业喺度呻咧，譬如你话，唉，做空姐好惨噶，譬如啲客人好麻烦咧， 系系系， 好快咧，隔篱嗰个就话，哇，你咁都叫辛苦啊？ 我，你睇下我份工啊。 我啊，即系企八个钟啊，都冇你一半人工啊！你嗌辛苦，跟住嗰个又会出嚟嘈噶啦。 系啊，系 啦，所以咧，佢今次好好啊！佢一次过咧收录咗咧呢度有八个职业， 系 咁，所以咧你就唔使喺度争啦。我知道，因为所有打工仔咧好中意就系斗辛苦嘅。 边个够我惨？其实系咁噶嘛。 咁佢而家有八个职业咧，总有一张嘅内容咧关你事嘅。嗱，咁我话俾你听，佢包括啲咩工种咧？第一咧就系普通上班族， 系 即系话一般嗰啲白领咁样，咁啊泛指所有噶啦吓。第二就系讲紧嗰啲速递员啊，佢就喺韩国佢最后翻译出嚟就变咗杂配员啦。第三咧就 系 咧社工啊，呢、這个真系紧要的。即係佢話有一啲咧，即係專門係幫人哋咧，就係照顧可能一啲鄰里關係啊、社區環境咧，佢就叫做社公司咁樣啊。係啦，咁其實咧，佢係類似係一啲係啦，即係社會工作咯，社工嘅服務啦咁樣。咁然後仲有咩咧？就係護士啊，佢有啲似護士、醫生咧嗰啲護理師啦，有消防員啦。有銀行職員啦，有服務空姐啦，同埋有咧即係阿華嗰個行業都有 啊， 髮型師都有嘅，真係係啦。咁啊嗱，想講邊一個行業先咧？我就發覺咧，如果你話我哋最容易有共鳴嘅咧，可能就係空姐咯。 OK， 係咪啊？最多人就想講空姐。咁究竟韓國嘅空姐？佢又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問題同我哋出現咧咁樣？ 哎呀，我真係即刻諗啊！即係我估計咧，其實唔同嘅國家城市咧，應該都有唔同嘅苦況。我即刻諗到佢哋冇啲特別嘅苦況咯。 係啊，嗱，譬如 我估第一樣嘢，會唔會對佢哋嘅身形嘅要求係比較特別嘅咧？嗱、 哦， 因為咧佢哋即係。即係你知佢哋真係哇，個個都好似好靚咁樣噶嘛，係咪先？會唔會令到佢哋咧？喂，其實我都係人嚟嘅啫，我都又唔知醒過一日㗎，我都又冇時間。我屋企其實仲有三個仔要湊㗎，我都冇時間去做 facial 同埋剪頭髮㗎。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嘅外形上面嘅咧？ 外形又唔算好特別喎。 我覺得係苦況，即係話點樣 serve 嗰啲客人啊？ 係啊， 嗱，即係譬如我覺得係多數俾啲人摸手摸腳，即係多手多腳嗰只啦，係咪？ 嗱，我覺得好似啊，同我哋香港咧接觸嘅嗰啲空姐苦水咧，好似我谂证明呢份工咧，叫做世界大同啊。 啱啊，譬如佢其他世界各地嘅人都会有啲咁嘅浪礼要求。 譬如佢其中一幅画咧，就画个空姐咧好有礼貌，哇个头发又梳咗个髻啦，好整齐啦。然后咧就向前微微鞠躬，对住一个客人，个客人咧系男人嚟嘅，着住件恤衫咧，指手画脚，就净系讲咗句说话啫。 系， 你唔知我系边个啊？ 哦， 即系又系嗰啲所谓 嘅客人啦， 你唔识我系边个咁样，咁然后咧仲会加一句噶，稀有似你真系唔知天高地厚，叫机长过嚟， 哇，叫机长都好忙，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啦，我真系唔知你系边位客人啊，机长开紧飞机，咁然后第二格咧就系、是、 佢。如果嗱讲真，如果佢系去到坐 business 嗰啲啦，我估啦，讲到自己咁强劲啦，系咪先？ 佢唔知系边个。 理应之前咧嗰啲嘅空中服务员咧系会知道啊，桂小姐系你啊，曾生你好啊，你坐呢个位，今日我会服务你啊，即 系 又可能会起码知个姓嘅咁样。 咁咧佢第二幅画咧就好正嘅，因为第一幅画就好似好写实啦，就话佢遇到一个咁样嘅衰客人。第二幅画咧就系佢嘅心声咧，佢就咧喺天空度咧就画咗一个如来佛祖同埋一个耶稣，咁咧就嗰阵时日本有个漫画都系噶嘛，即系两大宗教咧摆咗喺度啊嘛，佢咧就呢两个宗教嘅神像咧上面就讲咩，佢就话你睇下有人喺天空度咁样讲嘢，佢话真系无知嘅人类啊，然后下边就写。在天空，我想只得神明才会知道你是谁咯，咁样，即系佢意思即系话，你唔好问啊，你问就问个天啊，我鬼知道你是谁咩？嗱，但系你千祈唔好咧忘记，韩国咧呢一个所谓阶级观念咧比香港更严重。你仲记唔记得咧？其实早几年咧曾经有一单咧，就系话有个韩国嘅。CEO 啊，佢个女咧，佢就 系 坐飞机 炒 鱿鱼啦，佢仲要攞个杯面碌亲人哋只手啦，咁啊仲要攞啲花生去掟人哋，所以咧我相信咧佢第一格咧就摆呢一个咧就话你唔知我系边个， 其實應該就是佢哋韓國咧更加容易遇到， 哦、我諗 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傲慢咁樣咯。咁然後咧嗱，呢一啲咧就應該淨係得空中服務員咧， 佢就有個名， 佢先至會有一個心聲講俾你聽咧，就係、是、你知唔知佢哋最中意遇到咩時刻啊？ 最中意啊！ 最中意遇到咩時刻？ 就係、是、 嗰、那個時刻咧，就咁聽係唔好嘅，但係佢哋反而咧，即係佢寫出嚟就話最中意就遇到呢個時刻咁樣，係冇錯。 因为个个都 唔使 serve 佢，即系唔 使咁多只有喺乱流嘅时候，佢个心情先系最平静。因为点解咧？佢话坐喺度咧， 乱中有序啊。边个嚟讲？ 边个揿钟咧？佢都唔使理佢。系人哋你坐低啦，我哋而家唔 serve 你噶。 系噶，有啲都有噶。我见到咧，有阵时咧，譬如车你差唔多要降落啦咁样，咁咪叮叮叮叮，跟住叫大家连厕所都唔可以去嘅。跟住有啲人咧都喺度行嚟行去，或者可能咧临起飞之前咧都话起飞咯，叫你带安全带同埋熄电话啦。啲人仲讲紧。电话咧喺嗰啲位置咧，其实啲空中服务员佢都要走，你真系要坐低啦。我哋咁着咗灯啦，咁样都要讲噶。 仲仍然叫做所谓嘅叫做啲人会觉得系安全嘅状态啦。但气流唔系噶嘛， 气流真系唔得噶啦，个个都唔喐噶啦。咁所以咧，同埋佢话佢哋练成咗一个绝技系咩咧？就话咧。好似飛行速度咁快嘅用餐時間咯， 哦、 即係譬如佢話咧， 即係吞落肚嘅啲嘢 ，boom 就 真 係 吞落肚。同埋佢話咗幅畫咧，就三個空姐咧喺度爬飯盒啦，佢、哋心裏邊得一個願望就係、是、冇人撳燈，冇人撳燈。 等我食飯，即刻安個茶飯。係 啦，佢話咧，我要五分鐘之內咧食完呢一餐，佢千祈冇人撳燈。哎呀，有人撳乜燈啊？跟住就然後咧就會各自喺度鬥咯。 多謝曾豪你話俾我聽呢樣嘢，即係我都會 餐飯都食唔到嘅話，你唔做空中服務員係嘛？ 係啊， 食飯。系一个享受嚟噶嘛， 梗系啦。 我哋做我咁急促咧，我真系做唔到呢个岗位啊。 系啊，咁所以嗱，呢一个就系佢其中一个喺空姐里边咧，佢就特别想提大家嗱，因为佢个 pattern 系咁样，我画完啲图画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所谓嘅文字嘅抒发心情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空姐咧其实咧就飞遍世界各国，不过咧就赔上了自己的健康。佢话咧嗱，我帮你计条数啊，假如飞行时间系两个钟嘅话咧，空中服务员喺机舱里边咧。要招呼200个客人呢两小时的飞行时间呢每个客人如果都按一次呢个服务灯呢他就要服务你200次。 鞋争都蚀啊。 是啦。咁所以他说呢好多时候呢空姐都会有不同的疾病的睡眠不足啦时差混乱啦头晕啦感冒的时候呢有阵时仲要 serve 呢就会有呢个中耳炎啊条腰又会痛啦因为他们成日要踎低啦又要跪起身啦咁样。所以他说千祈唔好只睇到我哋到制服呢就觉得我哋全部都系嗰啲冲上云霄呢。 是明白 啊。是啊他背后辛酸啊好难接受的。 职业病可能仲重多啊 我想知发型 啊、好好啊！我想问阿田啊，你自己知唔知道有啲咩辛酸呢佢里边有两个辛酸咧，就是、我哋平时做客人咧，我哋真系唔知嘅。 我有一个发型师朋友同我讲过，即系话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就攞住阿周慧敏张相话，我想剪周慧敏呢一个头啊咁样，但系剪完之后咧，咁你个样唔系周慧敏啊嘛啫，咁你唔知好难知道好似周慧敏咁样一模一样噶嘛咁样。 咁但系个发型师唔好俾个希望佢咯， 唔系，但系佢即。系唔系发型师话帮你剪到周慧敏咁？系佢攞住张周慧敏，即系桂花田攞住我要剪到周慧敏咁。 系 个发型师尽力剪到个发型一样，但系嗰个客人就会睇翻，点解我点样都唔似周慧敏嘅？但系佢又唔可以发出嚟，即系佢可能个心会谂， 你系因为你唔系周慧敏咯。 系啊，你黄耀祖咁嘅样， 嗱 咪 仲要咁样咧？我怀疑韩国咧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因为咧佢虽然用发型设计师作为一个标题咧、 哦， 但系你会见到咧佢里边嘅工种咧包括帮客人洗头啦。 哦 按摩头皮啦，或者系会有，譬如或者打扫啊，周围嗰啲都有嘅。 Okay, 即系其实如果你用香港咧， 是 junior， 其实就系 junior 啊，或者你话一啲我哋俗称嗰所谓洗头帮手咧，或者佢哋会做噶嘛，助理啊嘛。好啦，嗱，其中一个咧，我唔知道阿华由细做起嘅时候咧，有冇遇过呢个情况咧、 哦？ 就掹头发， 掹头发， 掹头发， 掹头发， 帮嗰个客掹头发， 系你只手插咗头发。 哦，诶呢啲我经常都做嘅。 嗱系啦，嗱我哋唔知噶，原来咧佢其中一格咧， 即系好似铲刺咁，但系铲头。 系啊，佢话咧呢一啲特别系佢讲，佢讲就系真系助理啦，即系嗰啲你话即系洗头师傅嗰啲咧。佢话咧佢有一幅图画咧就画住三个洗头嘅哥哥姐姐咧就喺度互相喺度掹咧。佢话掹好未啊？佢话唔系啊，仲喺指甲里边啊。哎呀，已经吉得好深啦，耶掹我出嚟啦。唉，咁啊点啊？跟住又会即刻再吉到噶啦咁样。哇，其实原来系你可唔可以现身？ 又真係嘅，因為咧佢哋即係譬如有時男仔咧會好鏟青咧，咁樣鏟得好短嘅。其實講緊真係嗰條頭髮短到係可能得2 mm。 M 係會會有有啊有啊有有有， 就入咗佢啲皮膚度，係咯，就你啲就入到佢啲皮膚，真係好痛㗎，又好即係等於俾嘢戒咁樣㗎。係 啊， 咁一定要掹啊！但係問題係咧，你係要。当佢，因为我成日做呢件事，你要用我一个钳啦，掹开佢个嗰阵皮啦，因为佢越整越入咧，系、 啊、 会流血噶。 真系啊！ 同埋最惨嘅就系佢哋嘅工作好多时候都要湿水啊嘛。 冇错， 手指咧就系佢哋即系揾食嘅工具，除咗话嗰啲刀啊、梳啊嗰啲咁样， 啊、 其实呢个一个好重要嘅工具，但系佢哋 仲有成日整亲手咩？ 有啊， 系啊， 佢话佢话咧，佢哋啲助理咧只手咧又系有幅漫画咧，就三个人咧摆只手出嚟、 嗯， 就全部咧又红咧又肿啦，跟住佢就。就话冇办法啦，因为咧洗发护发交替使用啦，仲有染发剂啦，有啲漂嘅药水啦。咁虽然佢哋有啲戴咗手套，但系佢话原来咧你洗头嘅时候就唔会戴手套噶啦嘛。 系啊， 系啦。咁佢就话全部咧都系即系乸到咧肿晒。 呢啲情况咧，不论师傅又好啦，同埋一啲助理即系 Junior 都好啦。 系 冬天咧洗手洗到烂噶，系成日都红晒，因为嗰啲全部都化学嘢嚟噶嘛。你谂下佢一日洗几多头，同埋嗰啲水会有啲人会较热啲噶嘛。 系， 咁你真系绿鸡咁绿噶只手， 同埋 一日洗十几个头， 啊、 如果你有十个客人，一个洗两次，二十、 啊、 次啦都。 系啊，同埋佢好得意咧，佢话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发型师咧，佢一般咧，佢哋喺嗰个发廊里边嗰个衫啦、制服啦，又或者总之佢哋嗰啲衣着咧。都是黑色为主的。 哦，是啊。 是啦，原因又是什 么呢？因为他有机会去即是做这些颜色啊，那么会整了件衣服的嘛。那如果你有不同颜色的时候，你不是成日都换成日都件衣服就污糟了。 是啊，他说。 所以黑色是最基本的东 西。是啦，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不要整污糟呢、 嗯。 他说如果你穿白色的话呢，那你的头发是黑色的嘛。 是。 他说你黐在身上呢，人家 一 望呢就见到你一身发碎呢，他说就不整齐不靓啦。 嗯啊、 所以呢他们全部都是穿黑色呢，那起码即是看不出。系好核突嘅咁样咯， 所以而家佢哋有条围巾啦，即系有条围巾好啲啦，叫做 系啊嗱，咁呢个就系发型师啦。咁譬如咧， 其实你知唔知阿华每一次翻嚟屋企咧，佢都嗰条裤脚，即系如果佢鞋啊、裤脚袜咧，都沾染咗好多其他人嘅头发喺度。 会啊，喂系啊，佢其中一个所谓苦况咧，佢就话 洗衫嘅时候， 佢话点解你觉得咧地下唔系好多头发咧？佢有一幅图画咧就画嗰个发型师咧，除咗自己只鞋， 系啊， 然后咧袜里边全部都系头发喎， 系咯 系啊，原来都会咁夸张啊，真系。嗱系啦，呢、這个就系咧，即系我哋 辛酸啊，真系。 我哋帮衬就唔知噶，你要佢自己画出嚟咧，佢就话其实我哋发型师咧喺呢方面都好难受。咁样，好啦，跟住呢一个咧就系银行职员。 O K， 佢咧佢第一个辛酸咧，净系打个标题咧，你已经 feel 到咧嗰种无奈啊，唔系嗰个无奈咩咧？佢话我喺银行翻工，但我就 系 冇办法去银行嗰度咧处理自己嘅事， 因为个工作时间完全相撞。 系啦，笑死！佢话咧 能医不治。 佢有幅图咧就画住一个即系即系好似嗰啲 teller 咁样啦，咁啊就满头大汗，就攞钉书机钉住，然后佢就写住咧就话。我每日都帮人哋理财，但我已经有足足三个月我冇时间去存钱啦，边个可以帮我去一趟银行啊？咁样 佢信得过我嘅话咧，啲钱交托俾我， 系啊， 我帮佢袋住先。 如果佢 佢话离我最近却又最远嘅银行啊，咁样 佢系丰都银行咧，佢系嗰个职员咧，佢会唔会喺 lunch time 嗰时自己排队去入钱？ 我真系唔知啊，真系 开翻自己公司户口啦， 系啊， 容易啲咯，系咯， 自己公司户口，但系又唔可以喺私人工作时间做私人嘢噶嘛？ 系啊，同埋第二个新书。算是咩咧？佢就话啦，呢句说话好似好矛盾喎，睇下大家理唔理解到咯。营业时间结束， 系 工作时间开始。 哦，即系听老细嗰啲 message。 唔系，营业时间结束， 即系 工作时间开始。 即系做清洁嗰啲朋友， 唔系都系银行， 我都系银行。 银行讲紧都系嗰个柜位。 工作时间开始就做埋数咯。 系啊，因为原来咧，佢话请大家咧千祈唔好误会。譬如佢话银行咧，佢嗰度香港譬如四点啊、五点啊，佢呢个韩国就话佢三点半就收啦。佢话呢个营业时间只不过系你个客人入唔到嚟啫。但系佢话唔会有一个职员咧系三点半放工嘅。佢话你又要埋数啊，可能要做其他嘢咧。 香港都系噶，六点先收工噶，佢哋 系啊，所以好多时候佢都系搞到可能六七点先走咁样。 其实你一份工咧，即系另一个好惊嘅，其实就收银员嗰啲都系噶。数唔啱点算咧？ 系冇错 啦。即系好似我呢啲人咧，我条数永远都唔啱。 系啊， 系咪？我又唔知道。 即系你个柜桶咧，有十万就要十万走翻。 压力好大噶，真系。 系啊，同埋佢其中一个咧，就话啦， 沉重嘅业绩咧，抑郁嘅心情，佢、就话啦， 追数嗰啲要 系啊，佢话我已经咧唔可以再揾到咧身边有咩人咧系可以俾我 sell 业所谓嗰啲即系譬如话sell 啲推销嗰啲储蓄啊嗰啲咧， 银行好多卡嗰啲咧， 系啊，银行都会卖埋一啲保险噶嘛，旅游保啊嗰样嘢，可能我哋都有个数要孭住。 系啊，佢话原来对银行职员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同香港一模一样嘅。佢话咧最大嘅压力咧，并唔系话排队嘅客人啦，数钱嘅出错啦。而是咧要做銀行業務以外的金融產品，佢話咧冇辦法啦。佢話為咗銀行業績咧，佢咁樣寫，佢話廉恥同埋顏面咧要擺埋一邊啊。呢、這個咧就係佢哋嗰啲銀行職員咧其中一個，即係喺呢本書裏邊佢就話好陰功嘅，你哋千祈唔好當我哋好輕鬆啊！ 每次喺 counter 咧到嗰個有交易嘅時候咧，嗰啲職員咧就會望一望你户口嘅時候，啊小姐，其實有啲咩推廣啊，啲咩定期利息優惠啊，之餘處理咧， 喺 度講一輪咧，又或者啊你有小朋友啊，有教育基金啊，你申唔申請啊咁？我明白嘅。 即系行行，你睇佢个样好似好冠冕堂皇，好靓仔靓女咁，系咪？其实都有佢哋辛酸嘅地方啊。 迷惘里，弥漫我的思绪，平静里，迷雾也不安睡，抢救热线广告。还在荧幕播出风趣，无知按下会反映我指纹，那些挑战生产着过路人，抱着废纸一周，喷墨每点滴下，地球另一角落里复印我同样作用吗？每日重复读吧。上一出好吗？脑袋扎下，记忆内有伤。最新发现，感官外有灵魂，看着雨水。 继续欢迎收睇《厌世上班族》啊吓，咁啊头先讲咗几个行业啦，咁最尾呢个咧，严格嚟讲唔系行业嚟嘅， 系 考生。 佢哋都有佢哋特別厭世、獨一無二厭世嘅地方。 係啦，咁啊，同香港亦都好似嘅。佢講緊咧就仲係高三嘅考生咧，即係其實等於我諗我哋嗰啲中六啊，即係準備要考嘅畢業年嗰啲咁樣嘅韓國嘅考生咧。 係 哇，其中一格咧，我唔知我哋啲父母咧，或者我哋啲同學仔咧，喺你哋嘅班房裏邊有冇出現呢一個情景咧？佢就係咁樣嘅，佢畫咗一個同學仔，一個女生嚟嘅，咁啊挨埋咗咧喺個課室嗰埲牆後邊，咁啊。企住喺张台度温书， 企喺张台度温书， 系 即系唔等，唔可以俾自己坐， 冇错， 因为一坐咧，一攰咧就跌落嚟啦， 冇错。佢话 压力大咯， 佢话坐喺度读书好容易瞓着，企喺度咧就可以打败睡魔啦。不过跟住佢就哎呀好痛啊，好攰啊咁样，然后佢就画咗一个咧持久站立嘅学生咁样。嗱，我相信咧呢、這个应该都系佢哋一个现象嚟嘅， 系 香港应该未有系咪？ 未至于咁样去叫 持久站立， 系啊，即系企喺度温书咯。 原来似古一样啫，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夸张啊。咁咧佢就画咗几幅咧嗱。唔知我哋啲香港嘅家長咧，會唔會接受佢呢個講法？佢有一幅咧，就有三個學生咧就瞓咗覺，喺個台度伏低。但係佢標題寫咩咧？佢就話：我唔係瞓覺啊，我係發夢咋。 即系连瞓觉都唔敢讲。 佢话我哋发梦嘅时间都冇啊， 哦、 即系佢嘅意思。 一个少少讽刺嘅方式去讲， 即系其实佢意思话俾你听咧，我唔系纯粹想瞌眼瞓。佢话喂，我想发梦啫。 点睇啦？ 系啦， 喺读书嗰个年代，我读书嗰个年代派到真系瞓觉噶。 系啦，我都知。但系你瞓觉嘅时候就可以发梦咯。 我瞓十分钟可以流口水噶。 但系你瞓觉嘅目的咧，唔系净系纯粹懒啊嘛。即系佢喺呢度咧，佢想话俾你听就我哋压力好大啊，我想发梦啊，系啦，咁然后咧，就会话，哎呀，如果每一个人咧都对佢有好大期望啦，咁啊亦都一样嘅，佢有一幅画咧就画晒啲姨妈姑姐咧喺佢天空上面出现，全部都系话。嗯，隔篱哥考咗满分，你知唔知啊？你一定系考上首尔大学啊！ 系， 你一定冇问题嘅。女啊，爸爸信你啊，咁样。 哎呀， 跟住咧个女仔咧就孭住个书包咧耷低头就话：我系咪咧讲一句我好攰啦，都变得好奢侈咧咁样。 系啊，即系读书压力，但系呢本书啊都可能可以分享得到啊吓。 系啊，咁啊嗱，大家留意住啦，亦都一间咧会有特别嘅安排噶。由于九龙坑啊，九龙坑山嘅发射站咧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啊，晏啲一点到两点期间咧，本台 FM 95.3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咧就敬请原谅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咧，自己睇下呢本啦。欢迎收睇《厌世上班族》，唔知会揾到你我他嘅共鸣咧吓。 听日见，拜拜。